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ku， 我是 Sunny， 是我马仔， 我是芬芬， 系啦，一阵 Peter 都会 join 翻，我哋会讲讲侏罗纪，因为唔够线我哋今日，系啦，咁啊，咦，咁啊，北打未翻嚟咩？其实北打已经翻到香港，不过佢翻嚟都今朝啦，咁所以其实而家都应该休息翻啦，因为真系搭咗好耐机，咁所以今日礼拜算啦，不如等我哋再继续讲，因为反正佢都未睇到戏，咁所以都系最多同大家分享一下行程。嗰啲見聞啦，咁所以呢個不如留一下禮拜先講下啦，好嘛？咁啊，咁同埋 Oscar 都未裝到地啊，今個禮拜嚇，唔緊要，咁我哋都會一陣同大家講侏羅紀嘅。咁除咗呢個之外，咁嚇唔通冇嘢講咩？咁唔會，咁都係其他，因為其實咧亦都上咗兩套都係超能力嘅電視劇嘅嚇。咁啊一套就竟然係 Jumper 嘅續編 Jumper 咩邊度？即係阿 Anakin 啊，即係呢個前傳嘅黑武士 Anakin。咁佢有拍過第啲戲㗎嘛，咁其中一套好出名就係 Jumper， 即係出名咪出名達死㗎嘛。 香港亦做叫做月空行者 啊。月空行者係啦。咁呢套就即係 十年前啦，已經係。 十年前啦，咁嘩呢套嘢都達死咗喎，但係其實呢一路大家都記得過呢套嘢，又雖然達死咗套戲。咁我諗佢達死咗好大機會係因為 Anakin 嘅，因為當然即係做完星戰前傳就爭啲連 Lethal Pullman 都冇戲拍啦，唔好講佢。係。咁變咗呢件事就變咗佢就真係打死咗啦，冇辦法啦，識針都冇用。咁但係竟然十年後再開一個即係電視劇，咁今次就一套。咁但係佢又唔係叫 Jumper 嘅，叫做咩 Impulse？ 我初以為 Impulse 係脈衝啊。 係啊，我以為唔通同閃電俠有關嘅Impulse啊嘛。唔係咁閃電俠嗰個細路仔嗰個閃電俠咪 Impulse 咯。我唔通開到 Impulse 諗住乜唔係？原來 Jumper 你好似乜 Jumper 乜叫 Impulse 啫，大佬乜唔知佢啦嚇。仲要係女仔嚟嘅個主角係 OK。係咁跟住另外仲有一套咧，啊呢套叫乜嘢咧？呢套叫做 斗篷與匕首啊。 係啦，斗篷與匕首。 Dagger。 咁其實係喺個諺語嚟，而家一陣先解俾大家聽啦。即係其實唔係一個，即係原先有呢句嘢㗎，係。即係例如魚與熊掌咁啊，咁你以為係講魚同熊掌啊，但其實唔係，有個有意思咁樣，等先解俾大家聽。咁但呢套戲當然佢係直接攞咗呢兩樣嘢啦，就是、一個超能力係一個佢蒲嗰咧就係一個黑仔，黑仔嘅超能力就係、是、其實都係 Jumper 嚟嘅，你可以講嚇、啊、都係開 portal。咁另外呢個 Dagger 好明顯就係嗰個匕首，咁匕首係咩嚟？唔通乜佢原係用光去變成乜光，即係變啲光刀出嚟，但佢唔係得一把嘅，即係可以飛 實體化啦， 實體化將光實體化。咁、啊、但當然啦，開頭我哋唔識用嘅，仲係係啊。咁講佢兩個，但係特別嘅地方就係兩個要互相去啟動大家能力嘅，即係佢唔係話咁啱有兩個超能力者浸埋一齊。佢一開始就大家接觸咗之後咧，或者我以為睇緊超人 A 市係嘛，係咪有要男女合體定咩事咧？咁樣咁啊，一陣再講啦。咁其實兩套都係講嗰啲 high school， 即係暫時都係講佢哋唔識用能力啊，咁同埋佢喺翻學啊，咁遇到好多欺凌啊，或者好多家庭嘅問題，都要講呢啲嘢。咁兩套可以幾平衡去講嘅，亦都係啊。你成一齊講，等我哋一兩套可以一陣嘅。 最大鑊係我一齊睇，我以為睇緊一套嘢啊！ 真係，佢哋翻同一學校我都信， 啲同學嚟啊！睇低盒又撈亂咗， 撈亂咗，冇錯，兩套都係講 high school 咁又係有 我哋嘅家庭背景都有啲， 都有啲似，都係有啲比較破碎少少嘅嘢咁。係啦，咁一陣講啦，係啦，咁啊呢個咩蒲啊，咩嗰個叫咩？ 斗篷 與匕首咧就係 Marvel 嘅。 Marvel 嘅 其實。 Marvel 嘅。 佢係咪屬於 Marvel 嘅宇宙？係 Marvel 講明係 Marvel。 即係咪同一個宇宙㗎？ 咩 宇宙？即係復仇者一齊。 唔係同電影嗰個宇宙囉。 即係連接唔到嘅佢都係。 唔係點知啫，咁佢而家嗰啲咁嘅佢成日都話呢係有關，但係其實我哋覺得冇囉，咁你又唔見佢有啊夜魔俠嗰啲出嘅。佢話就話有關嘅，咁但係你理鬼佢啊，總之實質冇咪得囉，實質冇。 唔係，但係呢個唔同電視台唔會 cross over。 因為唔同電視台。哦 ,ok。 咁我唔理佢啦，总之大家唔好諗佢有关就算啦。 佢都係 ABC， 咁即係同 Agent of Steel 係同一個電視台㗎喎。 唔知啦，佢冇 claim 话同一个世界啊！我成个 Agent of Shield， 我都唔觉得佢系同一个世界嚟嘅。OK， 系咯，都好似唔关事咁嘅。 虽然阿 Phil 都喺度，但系我又唔见嗰啲阿边个阿 Sky 啊啲有，我唔觉得佢会出现喺电影咯。 系 咯，唔会咯，亦都系咯，即系当然佢话系同一个世界观，咁你咪自己 dead 啦。我就觉得唔系好关事啦，系啦。 自己联想啦，唯有 你即系你当佢系切开嚟睇好啲啦，系啦。 嗯、 但总之呢两个系 Marvel 嘅人物嚟嘅就系、是、事实，咁一阵会讲嘅，好冇？咁啊唔知有冇其他啦，一阵再睇下有冇其他嘢啦，系啦，主要系讲下呢啲先啦，系啦，好冇？嗱，咁啊讲下我哋个聚会啦，系嘛，新年 系，咁就会喺呢个6月24，系啦， 系 翻秘密基地嗰度， 系啦，咁我哋都系3点，系咪？唔系，我哋改咗时间，好似系5点， 系5点到10点嘅。 系啦，即系可以早嚟，咁当然唔一定要去到尾，咁大家我知，咁可能咁，但系你可以早嚟或者又早走，咁又可以迟嚟嘅，迟走或者你全程都得，咁啊睇下大家边个时间许可啫，又冇话，即系我哋其实又唔系有啲固定嘅 program 嘅，即系嚟到都系大家即系计写嘢咁，即系 系啦，比较 希望今 次我哋会系7点到食饭嘅。系啦，喺翻嗰度。 系啦，即系如果大家谂住食嘢，我哋7点开始咁啦。咁之前我哋都会倾下偈，玩下啲游戏或者点咁啦，好嘛？咁啊，系啦，大家睇边个时间方便咁，快啲报名。咁希望咧，即系平时冇离开朋友都参加啦。咁其实而家都有啲朋友系同我哋报咗名啦，系啦。咁其实系未嚟过嘅，之前系啦，都有嘅。咁所以大家冇错啦。咁亦都有啲系咪算外来嘅朋友咧？有啲都算系啦。咁啊，希望即系。系啦，大家未出过嚟嘅，今次喂出下嚟啊，出嚟一次出都好啊，系咪？十周年都系得一次嘅啫，系咪？系咯，有冇廿周年？我哋唔敢讲啊，系咯，系咯，即系可能真系冇下一次啊，系啊，咁不如大家今次点都嚟一嚟啊，系咯，平时唔离开都系咯，就咁啦。好， 好， 有冇？ 嗯， 系好。哇，咁数榜未啊？有冇其他？冇啊，数榜啦喂。 冇啦。嗯，数榜。 好，数榜好，咁有咩嘢？第一位 系咪计呢个《侏罗纪世界：迷失国度》？ 系啦， 系啦，佢英文系咩咧 ？Jurassic World 乜嘢咧 ？Falling Kingdom 啊，系咪叫 Falling Kingdom 啊？ 吓， 系啊 ，OK，OK， 好，咁呢套就点咧？系咪真系一枝独秀咧？今个礼拜算系， 都算系啊。 有几多场啊？ 922场， 哇，唔系啩？咁劲，哇！ 唔系，因为有好多版本啊，佢所有版本几乎都吸埋晒啦，已经系。 以为有啲咩版本呢？ 咩 4DX 啊，咩 D-box 啊 ，3D 啊 ，3D IMAX 啊 ，2D 啊，嗰啲全部都有嘅，其实系。 会唔会今次多啲再新啲嘅模式呢？因为阿马仔咧就今次其实去咗沙田啊，一间新嘅戏院系咩嚟嘅咧？ 对 MCL 好简单 ，MCL 新戏院，咁佢又话有咩四个新嘅模式嘅，咁但系嗰四个模式有冇做呢套戏 咧？哦，唔系，其实佢有个 VD 同埋有个叫做我叫咩咧？我姓咩？仲有个 Samsung LED mon 嗰个我技术啦，再 咩叫 LED mon 啊？你知即系个电个画面唔系 睇电视啊？ 系咯， 系 唔系？系啊，佢唔系用投影啊，佢直头系自己播啊，那个荧幕系。 唔系啩？咁其实反而咪睇到好攰啊，个眼会 唔系光咗个荧幕会变咗。 系啊，佢话系会光好多，同埋个对比度劲好多啊，即系佢真系有黑色嘅， 靓啲啊，系啊。 唔知系咪好冇？哦，即系佢唔系嗰啲平时我哋睇嗰啲一粒粒咁样对住你，即系可能佢系好似我哋睇 mon 咁样深烤系有块嘢，但系佢自己发觉，我吓死，我以为佢真系一粒粒 LED 咁样，俾你睇死咯。 如果系咁嘅话，唔系 佢攞电视咁啊， 咁就睇死人咯，大佬，即系电视幕墙嗰啲，唔系嗰啲，哦，吓死我，唔系嗰啲 ，OK， 哦，咦，咁啊好真喎，呢样嘢又。哦，即系 LED 电视，不过就超巨大， 系 佢话455寸啊， OK， 咁即或者要搵试试下。咁你今次马仔即係睇咗套咩呢，係全景。 我普通冇嘢睇 FX 嘅，即係普通全景嘅。 咁但係可能之后。 2D 定 3D 呀你睇。 我睇 2D 呀，咁但係佢因为都话个即係啲全景声个音响同埋个即係个荧幕都 OK 嘅佢个。 即係佢都系属于正嘅，唔系话你普通全景声佢都做得好好多啦，可能啲嘢系咪 即系新啲咯佢个。 我觉得都舒服嘅系咪， 系 OK 呀。 啲院大唔大呢， 佢嘅正常嗰啲院囉，佢唔系话超大嘅。 咁佢喺边度㗎，成系火车站一出嚟就连住个 直头新城市广场。 新城市广场愣住，其实佢系黐住，佢系另外起，但系就打通到 嘅。佢呢度起好耐嘅，嗰阵时 UA 系咪即系旧阵时 UA 嗰个位嚟嘅 啫？ 其 实 系 唔系隔篱，即系佢 UA 嗰度就冇咗啦，反而系嘛？ 系啊，唔系嗰时其实 UA 咧就好耐，嗰时话起呢、這个即系呢个电影院话响沙田起咧就搞咗好耐，成十年嘅起咯。 系啊，犀利啊！超时空要塞都可以修复到啦，十年啦。 系啊，咁但系起嚟起去嗰时都倾唔掂数。 哦， 咁你话因为反而系而家高度问题咧，要同政府倾咧，搞咗好耐啦。 咁点解突然间又转咗第二间嘅咧？咁点解会反而搞搞下？ 可能反而即系妥协咗啲条款，或者佢最倾咗最尾就 MCL 反而周立就倾咗，咁啊 UA 反而退出。 哇、咁样，哇、真系奇怪啊，真系咯。咁但系出咗嚟系好嘅，真系一间新开同埋系啲比较靓好嘅戏院系咪 ？O K 啊，佢反而个大堂有细，我咁我想。 哦，即系冇 即系大堂分 喺啲院， 佢大堂系分咗几个嘅，即系地下度就系买嘢食同埋入去睇一至五院咁嘅好似。咁但系佢嗰个 4D 就喺楼上入嘅要。 哦，咁样。 系啊，咁但系佢买飞嗰度咧，佢又变咗响一楼嘅，要上去反斗城隔篱嘅。 你话而家都排晒长龙啦，即系到嗰度系咪？ 我新开始终都排长龙系啊。 新 市嗰个位唔明白， 好似净系得一间戏院啫，好似系。 嗯， 即系全部人都 去 晒嗰度 咁都系，即系变咗你系服务翻，即系唔止沙田啦，咁你附近其他区都难做噶啦，都冇啦，系咯系咯，咁变咗都冇法，咁同埋可能佢有 嗰啲区系小戏院噶嘛， 同埋佢又撞正呢套都真系大片上嚟开，咁变咗都系的确好有都好有时间上嘅吻合，咁呢套就。当然大家都有机会想试啲新嘢嘅，睇呢套嗰阵，我都觉得今次呢套戏都可以试下新嘢嘅，其实基本上都应该系咪咧？即系画面上嗰样嘢应该可以嘅，系嘛？试新嘢 ，O K 嘅都 系咯系咯，唔系普通啲戏啊嘛，系咯，始终呢套系特技片咁，音效画面乜都有齐，咁即系试机嚟讲应该都可以啦，呢套 系可以嘅叫做， 即系算系试机啦，当系咯。即以前司機就擺啲 top 跟落去㗎嘛，鍾意係 咪？佢嗰個頭先睇講嗰個 LED 嗰個呢就係咩啦，咁 4K 嗰個 LED 網啦。咁另外仲有一個係佢頭先講個 VUD 嗰個呢，佢話係反射率達 92% 嘅銀幕嚟㗎，睇 3D 嗰陣時。咁佢話會比正常就我哋睇啲 3D 會比較光啲囉。 哦，即係佢嘅技術係做喺嗰、那個、那個 screen 嗰度。就唔係佢嗰個機嗰度， 哈哈， 嗯， 咁佢都係 sell 呢啲，咁如果佢 4D 嗰度都係嘅，咁但係 4D 嗰度就其實同佢平時佢德福嗰啲就差唔多應該。 係，但個重點就係其實票價係一樣嘅咋，係嘛？ 差唔多啦，佢但係佢 3D 同埋嗰個LED 嗰個票價一樣喎。 即係我意思，即係佢同出面啊，係咪其實唔係差好多嘅？ 唔差好遠嘅， 即係唔會話哇，你睇新嘢啊，比貴啲啦。即係佢唔係差好遠，所以其實係值得試一下嘅。同埋我諗沙田又未至於話去唔到啊，點都係咪先？咁都係轉火車去啊。咁我覺得即係點都會唔會都方便過至元朗？算係咪元朗啊？上次嗰間話新開， 係上次係啱啱嗰間元朗。 元朗啊，咁我諗呢個點都方便過元朗啩？即係如果話打 上邊啲 遠嚟講， 係中間啊嘛，沙田 係咯，咁變咗係啦，同埋都唔係好怪啫，去沙田都唔係怪啫。咁同埋一出都係個出上嚟個站，我即係嗰個商場楞住就係啦。 系啊，好近嘅， 即系近过去 IKEA 系会唔会咧？ 近过 系咯 ，IKEA 要再去呢度就成打通到系咯。咁你话嘢食啊，乜都亦都有，系咪可以当喺嗰度食埋嘢？咁都 OK 嘅，系咯。 咁系啦，介绍埋个戏院啦，我哋顺便系。佢冇个名噶，叫做乜嘢噶？冇话间嘢叫做咩 ？Movie Town 啊？ 咩 ？Movie Town？ Movie Town 系啊。 哦 ，OK， 好， 快行系。 好啦，咁大家去试下，可以即系睇侏罗纪或者咁佢有冇做其他嗰啲即系科幻片咧？即系例如佢会唔会都仲做紧第二啲，例如复仇者会唔会有机会仲做？ 有复仇者 都有做 二啊， 佢都有 收，我见到有飞埋。 哦，咁但系咦，老老收都有？ 有系啊， 哇，嗰度睇老收会唔会劲？ 有啊，有 L 嚟噶嘛？ 哦，系喎，咦？M C 佬，以为咁咪有机会迟啲做啲即系 动画应该 啲片咁 样，慢作品可能有机会。 系咯，蒙面超人咁有冇机会咧？喂， 咁唔知啊，但系打造就系得福，我唔知呢度会点。 嗯嗯， 好，咁但系我见到佢话已经有海报系有哆啦 A 梦噶。 哦， 我新嗰套八月先做 噶。哦，但系佢的 咩？买通 五间院嘅啫，呢个戏院。 我唔知五间定六间，佢一间系四 D 噶嘛，楼上我唔知 系好多嘅，即系唔系话嗰啲黐鬼线，即系十间八间以上，唔系嗰啲嚟嘅。 唔系，好似最多次我唔记得佢咪七个院定咩，我醒唔起啦，即 系 系啊。咁、okay， 但系 院有翻咁大嘅，间间都有翻咁大嘅，唔会有啲钉咁大个咁蚀一个咁冇嘅。 我未至于好细嘅佢。 O、okay， K， 即系都系好靓嘢啊，仲要去得嗰度睇啦，系啦、 啊，中型啊佢嗰啲。 中型啊，系好。 咁喺哆啦 A 梦嗰度，我见到话唔知点样买一套餐去飞，啲我冇问到啊。佢可以有爆谷汤嗰边咗。 哦，即系点啊？即系有只叮当爆 谷汤。系啊。 哦 ，OK。 但我唔知啲飞有得卖未，因为我见好多人排队冇问。哦， 好， 系啦、啊，都系咁啦。而家第二啊，个榜吓。 系第二位，好啦，系我哋都讲咗侏罗纪，讲好远啊，讲埋呢个戏院，好好。 是死侍二啊！ 死侍二系就 keep 住即系落咗一级，咁啊剩翻几间院咧？暂时 院又唔系院又多，但系场数都有149场。 哦，都仲有149嘅 ，OK。 有149， 即系都过刮咗百，仲有系，即系分咗900几间啲侏罗纪就，佢都仲攞到啊！咁好，咁 OK， 咁死侍都仲有人睇嘅，系咯，好，跟住第三 啊，韩索罗啊！星球大战外传 佢有几多场咧？ 39嘅， 吓几多啊？ 39啊！ 哦，缩到得39咋？ 系啊，40都唔够啊！ 哦，好惨烈喎、啊！咁有话咧，话系咪连北美都其实即后劲不计啊？即系可能第一个礼拜咧就还有班 fans 撑住，但系跟住就唔得啦，系嘛？ 佢话第二个礼拜跌超过60%啊，跟住系即系有啲唔好嗰啲。票房都咁啊！佢话如果套戏系有后劲嗰啲，多数都系跌50%到嘅，佢跌60%啫，超过咁佢应该就冇后劲。 嗯， 哦，咁跌咗60%好差噶啦，系咯，即系佢真系靠星战呢个朵，即系叫做撑咗，即系头啖汤啦。咁但系，咁即系话佢哋嚟紧应该即系估计埋单要蚀啦。 嗯，估啦，而家系啲人系。嗯 咁女主角真係要搵个师傅睇睇啊！即係佢次次都搭沉船喎，真係。 终结者。 係咯，上次 Terminator Genesis 又係啦。 咪係系列终结者嘛。 真係惨。 即係下次侏罗纪公园搵佢拍咯。 咪侏罗纪，但佢做第三集啊嘛，所以可能 OK 嘅。都 anyway 都终结咪OK 啦。所以下集佢做阿靓妹长大咗、可能大家唔知我哋讲咩，一阵你就知嘅。 系。 靚妹长大咗变返龙母啊，同埋头发都白埋咁咪一样啊，即係现代版呢个咩全力游戏。全力游戏。係啦冇错。嗯好。 好。 係。加第四呢、這个某日某月。 哦港产片。 好成绩啊唔错啊係囉。 嗯嗯。係即係差三个算係日本戏呢呢套其实。 系啊， 日本演员 应该都算港产片， 都算港产片系嘛，即系有啲日系演员做啊，原岛大地系嘛，系咪呢套啊？ 嗯，系啊， 呢度可以反攻日本，我觉得呢套有机会系 咁样， 系咁啊，第五啊复仇者， 即系我觉得咧，香港有另一条出路啊，你搵啲乔宝宝啊，咁李君雅嗰啲做下咧，可能可以反攻玻璃会噶，你明唔明？ 都有 几个。是啊你執幾個即係香港日系咁做但你可能你個故事好香港㗎嘛。咁可能唔係喎我覺得啲日本人有興趣睇我唔係講笑喎。有咩咁出奇啫 係啊，即係你講個香港故事，我做乜喺日本整佢 cool 嘅啫？我點解唔地道啊？啲喺呢度嘅日本人仲識講廣東話，即係可能佢又講下日文，講下廣東話。喂，唔係啲日本人睇翻嚟好，即係你即係金城武啫嘛？你覺得唔拜咩？ 嚇， 拜啊！ 即係應該上次嗰套， 我講真㗎，攻翻轉頭有得諗㗎。 即係上次嗰套嗰個咩？咪有幾個日本仔、日本妹咁過咗香港咁拍套劇咁嘅咩戀愛在香港 喺度？哦，係啦，係啦，係啦，類似。咁點解係佢哋走嚟拍啫？我哋拍係啊，咁香港都好多日本人啫，唔係應該話好多日本係嘅，即係或者叫做都有演員㗎，都有㗎，咩冇啫？係咯， 係 咯，其實有嘅，不過可能你未必話即係太紅咁啦，咁或者可能係咯，咁就唔緊要嘅，你咪發掘咯，咁唔使紅，揾個靚女咁靚咪得咯，係咪？系咯，你啲美女厨房都唔识噶啦，嗰啲人系嘛，正咪得咯，系咯，有得谂啊，有得谂啊，唔系讲笑，系。咁我哋向唔同嘅发展啊嘛，系咯，即系搵啲唔同系香港就系胜在多唔同嘅国籍嘅人啊嘛，你搵啲唔同国籍去反攻翻佢嗰个市场，可能有得谂嘅啫。系，你咪拍到阿乔宝宝地跳翻晒舞，可能都得噶，大佬啊，即系可能都好睇过佢嗰套 robot 啊，你明唔明？ 咁样系。 即嗰套咧，嗰度機械人嗰套咧，唔係啊！我最近見到好似有續集啊，大佬 嚇咁樣， 係我唔知係咪啦，但我睇到個 poster 好似係嗰套嘢咁嘅樣嘅，係啦， 係 咁咧，我睇到同大家講下， 好， 好，好，下一位 係頭先講第五位啊，復仇者三啊， 復仇者三保持第五位，好，有幾多場？ 係二十場。 哦，得翻二十场啫 ，OK。 系啊。 咁但其中有啲场就去咗沙田啦，就系头先讲嘅。 吓、啊，有嘅系。 咁即系而家全香港要睇到复仇者都唔系咁多院嘅啫，如果系咁就咁讲。 哦，咁佢都做咗两个月差唔多啦。 系啊、 嗯。 即系某啲院先有得睇啦，如果未睇嘅朋友系啦。 嗯。 或者想试一啲新 effect 就可能真系要去沙田翻试试啦，系啦。 嗯。 嗯。好，咪即系有啲人话复仇者都唔知翻睇咗几多次啊嘛，系嘛？ 咁計咗 個鬼佬喎， 係嗰個鬼佬咩？睇咗四十幾次，咁啊，可能有得去首映喎。 我睇四集首映啊嘛， 係咯， 係咁啊！大 個戲院都要送咗唔知幾多十張飛俾佢喎。 點解咁好？其實睇四十幾次唔好多啫，算好多咩？ 係咯， 乜 四十幾唔好多？ 點解會知？同埋點解會知嘅？即係佢有記名噶， 除非佢連續睇咗四十幾次啦。 即系同一日 咁啊！ 即系你补客冇 同一日都冇可能睇四十几次，大佬你常常睇都系得几场嘅啫。 即系马拉松式啊！即系睇足成个礼拜睇咗四十。 即 系 冇离开过系嘛？冇离开过间戏院啊！ 即系如果你两个月里面睇四十几次，唔算好多啫，我觉得。 系咯。 系咯。 我同你讲，我雕刻我都睇咗十一次，我话俾你听。嗱，当然十一次好少儿科啊！老实讲啊，真系好少儿科啊！我听嗰啲鬼佬系。閒閒地都睇三四十係好普通㗎咋，即係我講真係舊星戰迷。咁點解佢哋又冇被邀請去？ 瞓覺之前就係睇星戰之後。 唔係戲院啊，每晚瞓覺你過百次啦。如果你睇碟嗰啲，而家講去戲院睇啊，梗唔係講緊，唔係講喺屋企睇啊。即係睇一個戲院睇四十幾次，嗱唔係話少，但係意思又好多咩？我又覺得唔算喎、啊，你依班狂迷嚟講，呢、這個一般人都。即系我唔知有咩咁特別咯，即系深烤就系唔知点解佢会 recognize 佢啫嘛，我觉得系， 系 佢咪喺个戏院门口度扎埋型系嘛，好似阿周星驰排张学友咁啊， 大鬼嗰啲都唔知睇四十几次啦， 系大鬼咁唔计啊，大佬咁唔计先啦，即系系咯，咁但系即系问题就系唔知佢第一点解记到名，第二就即系可能佢有啲咩嘅，啲唔知咩会籍咁嗰啲咪记，但系都唔算好多啫，即系我就觉得系咯。加多个零系嘛，四百几次系嘛睇咗， 系啊，系定包四十几次场啦佢。 吓、啊，我包四十几次场， 系、 哦，即系佢睇咗四十几次系包晒全场，我咁啊多，如果系咪多，系咯，唔系啊，我哋睇呢个青苏罗咪包场咯，点解唔计我哋咧？ 我哋包一场， 我哋买一张飞都已经包场啦，系咯，唔计，你冇人睇系嘛，系咯，应该多谢我哋去睇系嘛，我唔知佢点样咯，即系呢个真系咯。咁 OK， 好，有兴趣大家试下，系咯，睇超过佢嘅纪录，咁睇下复仇者又奖啲咩俾你，系，嗯， 系， 嗯，睇会唔会成班主角咧走嚟你屋企探你啊？睇会唔会系啦？ 好，系第六啊，跟住呢个当期土落幕士， 系， 嗯， 咩戏？ 咪东野圭吾嗰个新参者第三集啊？ 哦，新参者 ，OK， 最后最新， 即系阿布潘嗰套侦 探，系 OK， 明白，即系咩麒麟之翼啊，咩嗰啲嗰啲，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佢嘅第三集， 系啦，饮麒麟啤饮死人啊，讲啊， 哦唔系。 唔係即係國旗係條橋嚟嘅，條橋上面一隻旗案係唔知點解釋俾大家聽，係有個地方嘅條橋嘅喺東京啊，係咪東京好啫嚇？ 應該係東京嗰啲橋嗰啲等係用個旗 咯。係真係有呢個地方嘅，真係有呢個地方。係我講笑啫，咁呢套啊唔知啊，我呢套又唔知係咩係咯，係 OK 好，咁呢套都哦有竟然有一定嘅擁趸 ，OK 係 OK 幾多場啊呢度？ 26場。 哦，即都唔系大型做噶啦， 都唔系噶啦， 唔系都上咗一段时间啦，佢都 上咗两个礼拜噶啦，其 实即但系香港都似乎仲有一定嘅睇日本戏嘅人啦，不过就 系 少数啲啦， 系， 即系中意人就中意啦，阿部欢亦都一定嘅拥趸啦，系啦， 佢仲有松岛菜菜子做， 哦，咁啊，即加埋又好多咯，系咯， 系， 但系今集先有吓边个啊？ 田中丽奈， 哦。田中麗奈即係以前做 睇開日本片嘅人應該都熟悉嘅啲。 係咪之前做過真人版貓女嘅咧？貓女即係意思唔係蝙蝠俠啊，係鬼太 郎。鬼太郎嗰個貓女。 鬼太郎嘅貓女係啦，係嘛？唔識㗎啦，而家啲人而家唔識㗎啦，而家啲人。 樣都 係 成只貓咁嘅樣 嘅。係啦，冇錯啦，都唔使扮嘅嘅基本上。咁啊，都唔知邊個嚟嘅？頭先我以上講嗰啲人，而家啲人啊，唔識嘅。嗯，而家啲人識嗰啲全部都韓星嚟嘅啫嘛，係咯，係咯。成个鬼佬咁嘅阿部宽系咪有咩好睇啫？好， 系第七兼仓物语。 嗯，又系日本戏，因为而家啲日本戏好似又有翻啲市场噶、哦， 有翻啲捧场客啊。 系咯，以前曾经跌出十位喎，大佬大镬啊，大佬。 嗯，我觉得系有，但系变咗小众咯。如果你小型发行嘅话，仲有人睇，我觉得。 啊，今个礼拜其实都上咗套新日剧嘅，叫做唔知咩团地啦，我都唔记得咗啦。系咯，有冇望过？系咯，我唔知我望过下啫，我唔知一阵未必讲得到啦。 叫做界限团地啊。 界限团地呢个系佢原本个名嚟嘅，系咪咧？ 日本名嚟嘅呢个系。 但系佢好似香即系中文，佢又改第个名喎，叫咩？ 中文啲人譯咗做就叫做，啊、我都唔係好記得。 唔係啊，嗰、那個風林嗰啲咪叫第二個名咯，我有俾你。 佢好似叫做邊緣團地。 哦，邊緣團地係啊，係啊，係 啊, 啊。如果大家要揾人睇，要揾邊緣團地嘅，係、啊、界限團地，我已經揾咗界限街嘅講係。咁啊呢套係好奇怪嘅，即係唔係鬼戲啊？你以為嗰啲咩鬼戲唔係？係講我爺爺啊，定公公啊，同個靚妹細路女，即係紅書包細路女話咁鬼故嘅，鬼異啦，就去咗嗰個團地啫，意思就屋村啊， 即係嗰啲公共屋村。 係啊，日本屋村係啊，即係凌波麗住嗰啲係啊，大家可能唔知凌波麗住屋村妹嚟嘅，咁啊咁日日聽到打裝聲啊，大家記唔記得睇 Eva 又係睇屋村妹嚟，咁啊。讲嗰度咧，其实啲人啲关系好奇怪，好诡异嘅。但佢又其实唔系讲鬼嘅，冇鬼嘅。咁亦都系有人死嘅，但唔系鬼啊，系咁咯。不过我唔知我立过下就唔知阿芬芬会唔会翻嚟有睇过。 我有睇到。 哦，你有睇到啊？因为咁样就可以同大家都介绍一下。 可以轻轻讲一讲啦。 好。咁呢个都系属于系日本嘢啦，系啦。 啱啱做咗第一集嘅啫，都系。 系啦。好。 可以再讲下。 好，数埋。 系第八反啪啪龙猛。 反啪啪 ，OK。讲咩？讲机嗰个。是咪 唔係上个女仔搞嘢。 係嗰、那个屋企、那個、人啲家长怕个靚妹去搞嘢嗰度係。即係受家长啲故事係。 係啊。 嗯。 咁啊第九未来杀机啊。 咁未来杀机保持第九 位 几多几多 少场。係啊仲可以喺第九位啊。 几多场啊 ?39。 哇咦咁佢多个。前面嗰啲啊。係囉。是不是因为他说小红帽有除衫仲是吸引到人呢同埋啲人真係以为係电影公司所讲係一个政治即係讲一啲咩大数据嘅嘢呢 我唔知道。 係呀唔識嘅。係呀即係呃到啲人入去呀即係但我哋真係到依家都唔认为呢套係其实讲呢啲㗎。係囉。 亦都可能呢个讲唔见你 Oscar 有加持呀。 哦，咁都係㗎，係啦，都應該有啊，係啦，係，嗯，即係咁，即係我哋都算有功勞啊，如果係咁啊，都算有功勞啊，都谷到下，原來係啦，好， 好，下次我哋搵啲冇人睇啲戏讲下先再系咯。 系好第十啊，中英加一号。 哦 ，OK，OK，OK。 嗯， 几多场啊？有 十一。 哦，都系少嘅，系咯。喂，而家嗰啲咁啊，得咁少场嗰啲都十名内，咁下边嗰啲系咩嚟噶？ 十一啊，老老收嚟咯。 老老收系十一。 老老收十一，即系都系新上系嘛？ 佢其實都係十場 㗎， 老老 收係。都係十場 ，OK。喂，咁再下面呢，有冇啲新上嘅呢？仲 今個星期啊？ 有冇啊？就即係差唔多啦。 差唔多喎，今個星期。 咁但係下面嗰啲係咪啲場次都係得十場啊、八場㗎呢？ 有啲得三場㗎啫。 咁 有套好神奇嘅，彼得套都仲喺十五名嘅點解？ 係啊，我每禮拜都講一次。 因為每個星期都有彼得套咁奇怪。 邊度做啊，大佬呢套嘢？ 套片知道唔知點解又有三場嘅？ 正啊，其實呢啲售票網冇執到啲咩啊？即係啲 data。 唔係喎，佢撳入去咧，佢真係有戲院做緊。 真係做緊，咁都係嘅。 咁彼得套勁過復仇者喎，應該。 係咯。 哇！好勁，唔係勁過無咩咩無聲絕境啊！ 佢由三月廿四號做到而家啦喎。 有復活節前啦，已經。 無聲絕境都仲做緊喎，有。 是有几多场在哪里几多场 四场 有四场 四场 ,ok, 在 26位 在。哦那差不多啦是不是都 不是但是我就是说无声绝境跌到26位但是现在彼得套15位喎 这么犀利。为什么 这么劲的彼得套真是 真是劲喎如果是真的话真是劲喎大佬。即是这套东西外国都落了很久啦大佬复活节作品可以长组。 应该跌都出噶啦，系咯。 系咯，系咪教会人士支持啊？大佬要吓， 唔知啊， 犀利喎，真系系咯。 哇！嗱，我睇到佢依家喺呢个旺角啊，即系呢个嗰间咩啊，朗豪坊嗰度啦。咁我见佢啲位咧都有六成噶，满咗。 唔系啩？ 都系四成到啦，四成到啦。 啊！今时今日 都多啦， 仲睇得到先犀利喎，大佬 系一几个月仲都睇得到， 系啊，三个月咯。 啊，喂，咁呢班友肯定唔止睇咗四廿几次啊！每日睇一次，每个月都睇三十次啊！ 真系唔知咩事啊！ 复习要搵佢哋做，搵佢哋睇噶。 喂，搵佢做啊！你哋唔知睇啊！有份演出嘅你要大佬，唉，黐线嘅大佬咩事啊？喂，系咪黐线啊？ 劲咯，咁劲嘅。 好咯， 勁啊！ 我都想入場睇一睇佢咩事添。 係咁，你又賴咗嘢啦。可能好多人都因為咁嘅啫，即係捱得住，原來個好處就呃死人入場啊嘛！發生咩料 啊？睇下咩發生啊？ 咁啊，有四成都係想入去睇下咩料，睇完冇乜特別。 咁但係可能就佢都係上埋今日嘅啫。 哦，咁樣 啊！ 好，咁睇下一次我哋再數榜會唔會繼續有彼得套啊？ 會唔會再 見到？再睇下 會唔會做到聖誕啊？我驚係 做下年啦。 即係幾多年嘅復活再聖誕再復活嚇，唉、哎、真係犀利大佬，即係個真係勁，即係做咗咁長係咪之前咪得啲咩人妖打排球？ 倒流七十年先得㗎啫，真係呢啲。 唔係人妖打排球都做咗好耐嘅，係咯，嗰度有幾套呢買翻嚟咧？咩係咪嗰套叫咩啊？唔係愛回家度咩叫乜鬼嘢咧？嗰、那個韓國片咧，那個靚妹嗰、那個叫咩？即係都係回家嘅嗰套又好似做咗好耐嘅 唔記得我就係記得嗰陣時如果係喎都係嗰啲打死不離咩嗰啲就做咗成半年。 咁嗰啲又唔同啦咁同埋嗰啲佢本身真係真係口碑咁咁俾得套有冇口碑呀到底有冇好好睇呀我又唔覺喎。 係囉。 唔係因為有俾得套嗰個人即係咪嗰個配音呢應該係。佢有一次咪好似咪就係同成班復仇者走咗去退人哋啲漫畫鋪嘛，咁跟住人哋咪簽名，啲人哇，咁見到翻嗰間作者梗係簽名啦，大佬。跟住嗰彼得套話：，誒彼得套嘅呢邊簽名，啲人冇人理佢翻。 係， 你唔記得？ 因為嗰個本身嗰個係個唔知名嘴定係啲咩？ 係啊，啲鬼佬嗰啲都識嘅，口水都有啦，係啦，靠 talk 嗰啲啦，咁好似係佢配噶嘛，好似係嘛，其實即鬼老闆係啦，係咁我唔知香港有冇配音嘅呢度啊？ 香港啊， 有 陳豪 咯， 有 陳豪咯。 哦，我明啦，因為有呢個基佬嘅加持， 咁樣 呢個基佬嗱，唔係話佢兩個真係嘅啫。你記唔記得嗰時嗰套乜嘢咪講佢基嘅？ 跨世代 係啦，跨世代嘅加持啊，可能有會唔會咧？咁呢一幾個月又唔係開始係嗰啲咩驕傲月啊？彩虹發生出動嘅時候啦嘛，咁會唔會捱到呢排咧？就係、是、因為會因為咁。哇死咯！即系彩虹小马同彼得兔原来都另有所指啊！而家，嗯， 咁 样， 系， 嗯，以下次 LEGO 啊，可以加埋佢啊，除咗彩虹小马，加埋彼得兔啊，啊 ，OK， 好 ，LEGO 英雄传吓，第三集啦，咁佢 ，OK， 嗯，我唔系啊，呢家话准备咩啊？第二集 啊，哦，唔系，咁即系但系彼得兔有冇份先？ 咁我唔知啊。 系咯，我谂呢个基佬元素应该系香港独有家类嘅啫，原本冇嘅。 哦， 原本冇咁搞错，咁快加基佬元素，大佬呢度俾细路仔睇嘅啫，系咯，咁快就将啲意识传俾佢，唔得噶， 太旧啦。 好，嗯，好，好，咁啊冇啦，好，咁以上啊，香港观众用脚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啊以作参考嘅啫，唔需要信晒，你可以有领悟唔同嘅选择。好啦，咁就开始讲戏啊！唔鍾意穿桥唔鍾意听古仔嘅朋友就熄机。好啦，咁就同大家讲下咩先啦。喂，不如咁都冇乜㗎啦，即係今日主要都係讲一套戏嘅啫。我哋因为我哋都冇 睇其他戏， 都系得一套， 冇睇到呢，最后都总之有其他本来諗住睇都冇睇。有嘅唔紧要，因为主要都系侏罗纪啊。咁我哋哇，侏罗纪乜值得讲咁劲咩？咁一嚟当然啦。咁其实你实质睇票房嗰样嘢，你都睇到佢其实劲过。之前嗰幾套啦，係咪啊？事實上係啊嘛，咁大家係鍾意嘅，一做侏羅紀真係唔知點解大家都會睇咗先嘅，即係無論其實有冇睇都好。咁啊，新嘅侏羅紀系列呢，亦都多咗個嘢啦，就係邊個啊 ？Star-Lord 啊嘛，咁啊上一集哇，成個 In the Air 中咁樣嘅形象去，今集都係 一樣啊 ，keep 住。 今集會唔會冇咁似咧？因為佢好似冇再。穿嗰件衫同埋戴對帽係咪？ 我覺得都係似嘅喎。 都似嘅 ，OK。 都係似嘅，佢講對白嘅方式同埋佢嘅。 但係個身形就可能冇咁 fit 啦，今次。係啦，因為上一次真係 fit 到流油嘅，真係大佬穿件細碼。 真係漲啊！又漲啊！ 上都件細碼恤衫真係，哇！嗰、那個喂，你真係覺得佢真係好鬼，唔係喎，真係好 fit 喎，上次真係。即係因為佢拍咁多套戲入面最 fit。是啦，今次变咗瘦身男女啊。 瘦身男女我同我女主角一起。 是啦，瘦身男女唔係瘦身嗰陣喎，未瘦身嗰陣喎，大佬。咁女主角 呢个状态。 女主角更加暴龙化啦，即係上一集 做嘅。女主角大隻个沙囉好多。 女 主角。佢横过去啊，直头係。 喂，佢哋咪效法咗边个胡须女同嗰个拍档，佢个拍档。一齊發出嚟嗰個咧，係咯，哇犀利！咁上次啊，女主角已經犀利啦，斗龍爭跑贏暴龍啦，已經係嘛？咁但係上次未去到暴龍身形，咁直至我哋睇個黑鏡，哇！發覺女主角已經變成暴龍嘅身形啦，係啦。今次我懷疑佢撞低就暴龍啫，甚至乎啊，唔使走啊！ 今次佢已經 keep 翻咗少少噶啦。 係啊 ，keep 咗噶啦！哎呀， 唔係冇黑鏡嗰陣時咁勁啊，好似黑鏡嗰陣時成隻豬咁樣。 黑鏡嗰陣真係好誇。 咩豬啊？暴龍啊，大佬！佢唔係似肥喎，佢真係似大隻先死啊，大佬！ 唉， 佢好似個變形合衣咧，中間個形態即係未變成變形合衣咧，仲係人樣，跟住已經爆咗衫嗰個。嗰、那個形態呢有啲似嗰個形態大佬。係囉。吸咗加碼射線啦佢。咁好啦咁點 咁我想講一講，因為其實呢一套其實冇乜嘢好講嘅，我又覺得。咁、 哦、 我想講返侏羅紀公園第一集啦。 第一集意思係 1993年嗰陣時。 真係第一集就唔係上一集。 真係第一集。 係啦。即上一集佢哋被稱為係第四，今集係第五日，如果正式嚟講。 咁我想問下大家，當年睇係咪第一時間喺戲院睇㗎？ 我都係戲院睇嘅。 阿森宇同阿馬仔係咪啊？ 我係記得喺戲院睇。 係。 咁當年因為冇咁多資訊啦，我哋冇咁多資料嘅開頭睇嗰陣時。咁平常睇嗰時候，我就頂到盡就知道係史提芬史畢寶導演，同埋講恐龍嘅啫。 係。 咁入場睇，我覺得好震撼嘅第一集。 都震嘅， 无论喺影像同埋个意念，我都觉得好震撼。 系系嘅， 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咁嘅感觉。 我 OK 啦，即系但我系知道嗰啲系 CG 嚟嘅。 我就知道系 CG， 但系我个画面依然系震撼。 但系我在场啲人唔知嘅。 啊、我以為是模，佢都有模型嘅，其實 是。但佢哋會 amazing， 佢哋係點樣做到啲恐龍啊？ 哦， 佢哋唔知喎， 係。啊，嗯，咁係震撼嘅第一集，我都覺得係。 係。 咁原來咧、我睇翻，因為近排咪有個詹姆士金馬倫嗰個 紀錄片嘅，係啊係啊，訪問 啦嗰個。 嗯嗯嗯。 咁其中有一集佢係講翻侏羅紀公 園。哦，係啊。哦。 第二集啊，應該係。 第二集。 第三集。 第二、第三、第三，好嘅。 佢訪問翻阿史提芬·史匹堡。 哦 ，OK。 因為咧，當年就阿史匹堡就聽到阿米高基利頓，即係原著作者， 係 就同佢提起兩樣嘢，就將來會有本小説係咁嘅，就係講 DNA 同埋恐龍，即係講咗兩樣 嘅 啫。 哦，李斯即係同佢講嗰陣，佢未寫嘅，佢未寫嘅。 啊，未寫嘅。 哦，未寫啊，想同佢講 ，OK。 哦。 結果就出錯街啦。 寫一本《侏羅紀公園》出嚟啦，寫咗一本原著出嚟。咁原來阿詹姆士金馬倫咧，佢睇到本原著咧，佢係好想拍嘅喎，原來係。 哦。Okay、 因為佢淨係睇到個元素就係有條暴龍，跟住舐嗰個玻璃窗，裡面有細路仔，即係知道呢幾樣嘢啫，其實都係。 哦。 但係佢覺得根本唔得啦，佢即刻要打電話俾阿米高基利頓。話想攞個版權、拍一套戲，咁點知阿米高基利頓同佢講咧？佢話阿史匹堡已經攞咗啦個版權， 即係未寫本書之前已經攞咗噶啦。 係已經攞咗啦，其實。 哦。 咁阿詹姆士金馬倫反而同阿史匹堡講翻，話好彩當年係你拍喎。 點解咧？如果唔係佢就賴嘢啦。 拍咧係如果佢拍咧，就會只係變成一部二形續集嚟嘅啫，其實係。 咁我又覺得係另有趣味嘅，我又覺得詹姆士金馬倫冇特佢，你講緊佢拍意思佢親自拍啊嘛，唔係又揾第二個人啊嘛，即係唔係好似匆忙咁又揾第二個人啊嘛，咁佢唔係 Terminator 真 係咩？可能個角度唔同咗啊， 角度唔同啦，不過我就覺得兩 嗰個童真係會強啲噶嘛， 嗯 係， 咁同埋佢會加咗好多設想落去啊，即係基因改造啊動物權益啊，即係會加咗好多呢一類嘢落去。反而阿詹姆士金馬倫自己講翻咧，佢話佢就冇諗到咁多嘢嘅。 咁詹姆士金馬倫就好俾面人嘅，不嬲都即係夏洛古都話好睇嘅，係。 節目嗰度係咁樣講啦。 即係佢好識，我即係佢仲唔通佢請你做嘉賓，佢話你拍得渣咩？係咪？唔通佢話即係嗰時你俾我拍好好多咁，唔通佢咁講咩？咁佢又唔會嘅，係咯。 詹姆士拍個成績係好好嘅喎。 咁如果你計個票房嗰樣嘢，當然係啦。 嗱，佢到而家都仲係票房第一嚟嘅喎，其實。 不過我覺得就算係詹姆士金馬倫拍，我可能會有即係另一番景象嘅，我就覺得唔 會 打嘅。 唔同咗嘅， 會唔同咗肯定，但係又都唔會差嘅，我覺得都唔會差嘅。 係。個取向可能會唔同咗。 係，但你話好唔好睇，我覺得係另一種好睇咯，會有。 我覺得會一定好睇添，一定好睇嘅。 唔係你都可以想象㗎，如果係史匹堡拍 Terminator， 咁我肯定唔同啦，係咪？ 但係都一定會好睇㗎嘛。 係啊，可能都好睇，不過又唔同咁解囉。 可能個擺位會唔同 咯。唔同囉，係囉，係囉，係囉。 咁咁係囉，佢成功，咁我其實一路都有追落去睇，咁講返今集呢，我對比返上一集嘅《侏羅紀世界》，我覺得係我覺得反而呢集好睇啲㗎喎。 哦，咁樣。 我唔知點解個感覺，因為我可能佢都提出返個問題，但係佢身邊有冇再講嘅。就係、動物權益，因為我好睇重動物權益呢個問題嘅，其實係 咁樣。 咁但係佢開頭有講，但收尾就甩曬嘅，我覺得佢係。咁我覺得好可惜嘅。 佢就提起啫。 動物有自己嘅權利，咁我覺得呢樣嘢係應該要講多啲嘅。咁你話啲人話佢呢套戲其實係拍翻《侏羅紀公園》嘅第二集《失落世迷失世界》，咁係嘅。即係成條故事橋其實 其實佢呢個系列都係同佢三部即係之前嗰三部曲 parallel 啫嘛，即係其實同新星戰一樣㗎，佢咪又當係第一集咪 New Hope 咁跟住啱 Last Shadow 咪即係鬥快戰咁，不過佢又再有撈埋少少 Return of the Jedi 咁啫，係咯。 但係你話你佢照搬迷失世界，我又覺得唔 係。哦，咁又唔 係。我覺得佢反而係將史匹堡自己導演嘅戲咧，佢係炒埋一碟啊。 系，即反而系史匹堡大会算。 我当我而家做 presentation，我要拍一套《侏罗纪世界》第二集，我只不过只要将阿史匹堡嘅旧戏咧剪埋咧，其实都 咁你可以数下喎，例如咩咧？大白鲨。 你开头好肯定系迷失世界啦，即系翻翻个岛度啦。 系。 跟住佢哋遇到恐龙一开头就系侏罗纪公园嘅第一集啦。 嗯， 即系佢镜头其实完全一样嘅。 嗯， 跟住就将脱宝奇兵嗰啲冒险元素咧就摆咗落去。 系喎，系喎，系喎，又系喎，系咯。 跟住就将嗰啲动物运出嚟，又变翻迷失世界啦。 系，唔系水嗰只系变咗大白鲨咩？ 大白鲨开头。一开头系大白鲨嚟嘅， 开头大白鲨， 即系苍龙佢食嗰个人嗰度， 系咯，系啊，系啊，认 嗰段系， 系咯，佢唔整翻嗰只音乐就已经好俾面噶啦，系咯。 咁个小朋友，个细路女，佢避嗰只恐龙嗰阵时咧，我觉得似鬼驱人嘅又， 系喎，又系嗰啲树咁伸入嚟咁样喎， 话伸只鬼爪出嚟啊，嗰啲啊。 系咯， 跟住到最尾，我覺得反而呢套戲係最似嘅一套戲，唔係任何人講嘅《迷失世界》，其實係舒特拉啲名單。 哦，點解咧？ 即係你見到最尾，佢哋咪混曬喺個咩缺氧嗰個 氣 山嘅嗰度其實好似舒特拉啲名單。 有冇出現紅色氣球啊？ 冇紅色氣球，但係粒紅色嘅掣啊！ 哦，紅色嘅掣即係紅色氣球。 係啦，就又係細路女用嘅喎，又細路女喎，係。 係。系，我系 喎， 你可以咁讲喎，真系喎，系咯。 同埋佢哋放要放出，即系要救另一个种族啊嘛。 嗯。 咁其实呢个系好舒特拉的名单。 吓，同埋嗰个细路女其实佢认同自己同恐龙一样，即系佢系犹太人啦， 系嘛？系啦系啦，其实呢个概念其实系舒特拉的名单。 啊，你可以咁讲。 喺咁多評論係冇人講過呢一 啊呢、這個好好新喎、啊，呢、這個咁講法係喎，你咁講係嘅喎，又你唔係話奇怪喎、啊，你咁講係講得通嘅喎、啊，直情 啊，所以你話呢個導演真係佢係大師不保做下偶像嘅。佢將個全部嘅嘢剪埋一堆。 哦，咁、哦、又唔一定嘅，你呢、這個都唔一定，因為佢係偶像，因為呢個係一種做法嚟嘅，即係好似咧，你嗰、那個搞朱根廷同真三一個咧，嗰、那個叫咩話？嗰、那個叫咩？金川咩咩？ 金川龍泰啊？ 係咪咁佢初初嗰啲都冇咁先啊，都唔係，其實鐵甲人已經係㗎啦。鐵甲人嗰陣呢，佢咪就將所有橫山光輝啲嘢整埋一套囉。 係呀係呀係呀。 即表面上係一套嘢，即鐵甲人，但裏面呢，嘩，點解又有三國嘅人啦、 啊、 即所以三國唔多嘅，即有孔明有陣，水滸傳好多啦，係啦，有巴比爾世，即其實佢後尾呢樣嘢就發揮咗喺嗰度鐵甲萬能俠嗰度嘛，即鐵甲萬能俠入面咪出現咗好多永井豪嘅其他人嘛，即佢嗰班黑社會人咪係另一個古仔㗎嘛，另一個永井豪古仔㗎嘛，咁、其實呢種做法呢係一種手法嚟嘅，即佢唔係話一定呢係佢本人好中意嗰個人，只不過咧佢拍嗰個人嘅戲，即係嗰個人嘅一啲佢嘅系列嘅時候咧，啊、那個何不唔將佢其他嘅戲嘅情節，即或者嘅人物上門攞埋嚟，咁你呢、這個，因為你容易統一嘅，因為其實係佢啲嘢嚟噶嘛，嗰、那個人原作嗰啲嘢嚟噶嘛， 係 啦，即話如果你想玩啊黑澤明啲，其實你大開咗黑澤明唔同嘅戲啲嘢擠落去嘅喎。可以，不過可以，即係你個主題就是其中一套，但其實將好多套嘅擠落，其實呢個係一個手法嚟嘅。 嗯， 係啊，唔一定咧，嗰、那個導演自己好中意嗰個人。 都係咁嘅，其實。 係，都手法係。 所以我覺得， 咁整咗出嚟咪 Stranger Things 咁變咗，又但又唔似 Stranger Things 嘅。Stranger Things 本身都已經係好屎不保大混合噶啦。 嗰啲就比較硬 黐 落去 啊！啊 ，OK， 即係呢套係你要 dab 下嗰樣嘢。 我覺得佢融入咗啲元素。 冇錯，星之飛佢係調轉咧，係 sell 你呢套咪《史畢寶大回轉》咯。咁但係呢套佢冇咁講嘅，但係你 dab 下係喎，又係喎咁咯。 世界 啫， 啲人一路 都係。 咁我又睇到另外一件咯，其實我又覺得，咁我唔知你哋點睇啦。 會唔會有 ET 添嘛？ E.T. 你可以讲个细路哥阿沙罗同阿 Jo 嘅感情会唔会 E.T. 啊？ 咁样， 即系如果你咁夹眼嘅，其实同埋有道唔好，我都有弹嘅。有个女主角嘅性格，点解由第一集咁睇唔起恐龙？如果呢度要做咗拯救恐龙嘅角色，我都唔明嘅。其实系 系冇噶，咁硬扭噶啦。 第一集完全系第二个人嚟噶。 即系马莎明明第一集系机会主义者嚟嘅啫，我利用所有人嘅啫嘛。点解去到二世高等？ 呢一集佢又变成 咁仁义嘅，喂，系咯， 都唔贯彻到个性格嘅。 嗯，都冇办法啦，系咯。 系咯。 个人肥咗，可能个性格都落天咗少少啦，系咯。心广体胖啊嘛，唯有咁解释啦，大佬啊，即系呢度 个大角都有话翻个女主角噶。 哦， 啊、你佢都系咁讲佢， 系， 系话整嗰只上次嗰只风龙王啊，佢嗰只嘢话系个女主角攞打话做 啊，系即佢咪又系衰人咁啊，即系话 系啊， 做咩而家突然间懒人二道德啫，系咯，嗯， 系 咁啊，马仔觉得点样咧？ 即下一集女主角可能又学马莎又再反一反啊，掟个阿古哲斯落嚟系嘛， 又做翻衰人啊， 又做翻衰人系啦，系啦，女主角反击咁啊，用个下一集个名嚟啊。 唔係，我話我覺得始終佢冇咗個公園喺我，即係其實如果恐龍喺森林會好抵啲嘅，我覺得。 你好難想象一套拍恐龍嘅戲咧，竟然係間屋裏面做曬啊嘛！ 係佢後段喺間屋度，反而我感覺上似睇緊其他啲怪獸片啊，或者電影片嗰啲咯。 似舊陣時PS 嗰個 game 啊，《Dino Crisis》就係。 嗯 啊。 即虽然第一集侏罗纪都有喺厨房玩咗一轮速龙嘅，但系唔系话 唔会喺间屋里面玩半套 嘅。系啦，唔会佢其中一幕咁唔奇，有时室外有时室内转下景啫，系咪？呢套就好似点解会系啦？点解会喺室内咁多咧？咁呢个就系可能系一个奇怪嘢啊！个景 我睇嗰阵时，佢 都 会 奇怪嗰间屋究竟有几大啊？ 唔系，佢好多场景咧，同佢啲房咧，其实佢系。开头未有恐龙之前行咗一次，之后佢有恐龙嗰时再行多次喎。 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搭咗唔好晒啦嘛。 吓、啊，我就唔知啊。佢即系我感觉上系点解好似系即系第二啲戏咁嘅，我觉得啱睇嗰时唔系觉得我追紧嗰只系恐龙嚟嘅。 系睇得变咗似鬼片咯，所以我话似鬼巨人咯，就系、是。 即系总之换咗啲做异形又得，或者咩都得噶啦。其实恐龙已经唔系好重要噶。 吓、啊，佢又玩 lift 咧，有度。 嗯，冇啲血涌出嚟系咯， 系咪佢玩啲、哦、玩嗰啲开门闩门嗰啲啊？ 即系又系异形嗰啲啊？ 吓，佢原本闩咗道门之后，点解俾只龙条尾一扮到个掣又弹翻开道门啦？ 嗯， 嗰个搞笑嘅， 即系呢啲其实唔应该系恐龙嘅主题嘅场面， 其 实 唔应该系恐龙电影啊。 系 有嘅嘢佢又摆咗落。 呢就打第二啲外星怪物啊，或者鬼气啊嗰啲。 包黑大个包黑大呢啲开门。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喎，开门闩门，系喎，每次捞下一个下一关出嚟。 影咧就冇咗开门闩门呢一个元素噶喎，系。 应该要有，系系，但系呢度就竟然喺侏罗纪出现啦。 系啊。 即系佢都有打机嗰只 feel 咯，呢度系嘛变咗。 有啊，我系嗰间屋嗰阵时，我感觉上似系啊。 即系一个环境里面 系啦，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打机系啦，系啦，系啦，系咪佢其实迟啲都会系啊？就咩 game 啊？因为吓， 哇，系 game 好玩过，好玩过睇套戏啊！如果系咁， 嗯，系啦，即系呢个玩法就应该系 game VR 佬咁就正嘅， 应该好玩嘅。其实，哇，玩 VR 佬应该会好刺激嘅， 系啦，但系系咁就另一件事啦，系啦，系啦，嗯，好， 系咁。同埋佢今次系有用翻啲模型嗰啲咧，佢啲近镜整龙嗰啲咧就。似翻舊時 侏羅 紀一嗰陣時啊，即係冇，即係佢好多近鏡啲龍嗰啲頭咁樣同佢哋去行到埋嚟嗰 啲， 尤其是去偷暴龍啲血嗰一段啊嘛，係。 嗯， 係啊。 啊， 用翻啲機械啊嘛，今次反而佢哋係。 我啊中意呢啲多過 CG 嘅， 即係唔好全 CG 咯，即係有啲同啲人互動啲嗰啲位就用翻啲模型實物咁。即係隻大隻嘢都仲識喐嘅嗰啲呢係喇，因為佢唔係喐好多咋嘛，咁你嗰啲整少少咁你 Star Wars 時代都有㗎啦呢啲係喇，即係就唔好放棄咗啲 FX 啲嘢囉係喇，咁呢度有返啦係喇，咁其實不嬲侏羅紀第一集都有嘅，即係嗰時我哋以為佢全 CG 啫，但係唔係嘅，即係佢一樣係 暴龍整㗎嘛，真係 即係佢有好多位都係其實係模型係喇，但係成隻喐衰咗哋嗰啲一定係 CG 係喇， 系 啦，所以其实睇落个实感都仲喺翻度嘅。 佢个暴龙嗰个头咧，控埋佢嗰啲系模型噶嘛， 系模型嘅，系啦，睇啦，机械嘅， 系啊， 嗯， 系啊，咁我始终都系觉得啊，系呢套戏系阿斯塔罗做，所以觉得好睇咗。即系如果唔系佢做，我会觉得再差啲。 系啊，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当然系咯。 因为佢始终佢做，我觉得系有嗰种即系点讲咧？佢个感觉又系好似嗰啲，即系佢系劲嘅，但系又好似有阵时好似 傻傻地咁樣嗰啲感覺。 即係會擺下烏龍啊，但係就會好勁嘅，但係又 即係佢真係做得翻嗰啲 Indiana Jones 嗰啲嘢咯。即係你而家啲人做唔到㗎，唔知點解冇咗嗰種英雄嗰種感覺嘅而家啲人，啲、演員啊冇嘅。即係動喺度齋靚仔就多啲事，係啊，喺度錯樣擺款就多，係啊。咁一係呢就真係好 action 都有，但係呢你話要做得返嗰種呢種呢，其實就真係好少啦。 即係佢係有少少傻但又勁嗰啲，好難做喎，咁我想而家冇乜變過。 好難做。 好難好難掌握㗎。 你呢啲 係 即係孟波啊波布拉嚟㗎喎，你真人點做啊大佬。 即係好容易走個位呢就變成一個傻佬㗎嘛呢啲係。 咪劉德華咪成日 try 㗎，你覺得如何？ 但係就做唔到，一係就扮曬嘢，一係就傻佬啊嘛，會變成。 係啊， 但係佢就掌握得好好嘅，其實。 就啱啱嗰個位，係啦。咁你所以而家中世好睇。 嗰陣時嘅夏利順福咁樣就啱啱好啦， 係。係啊，所以我哋咪成日話點解新嘅唔揾佢頂上做新年嘅中，我哋唔知道。唔揾做新年嘅中就唔揾 佢 做新。真輕 solo， 我哋都唔明白。 系 ，Ben Solo 我覺得年紀大咗啲，但係而家中我覺得好 邊。年紀呢樣嘢就是但啦，即係冇話得唔得嘅，即係佢又唔係老到 老啊，都後生 嘅。係咯，即係 化翻妝應該又後生啲。 係係得， 即係你又唔係一定要講佢好靚仔噶嘛，即係你只不過講係喺 New Hope 之前啫 ，New Hope 前一個禮拜都得㗎。 前一日。 係啊，都得㗎。咁你嗰時啊，係數都唔係話好 young 啦，都中㗎。系咯，咁咪啱咯，差唔多啦，同而家差唔多啫。咁或者佢未老先衰，廿歲依家咁嘅樣咧，你講佢點知啫？即係咪先？係咯，即係佢同阿朱巴卡一樣啊，百幾歲都係咁嘅樣嘅啫。朱巴卡係啊，冇話一定嘅，我點解佢會做唔到啫？我都做到嘅，唔係我都唔關事，都係太貴啊。係 可能 太貴啊，即係你會有啲好即係大梯圖咁，但係。唉，我唔知啊，系咯。咁而呢一宗就由佢哋寧願真係搵返夏利順福做返咁。 即係咁要委屈你個老人家做啲咁嘅嘢啫。 係囉，咁唔知因為佢係唯一呢個角色夏利順福仲係想做咋嘛。咁但係一個阿伯版嘅係囉，咁你真係仲真係點呢點搞呢 係搵夏利順福做嗰個唔係問題。是找了他做又要去做回近時那些飛來飛去呢跟住找他替身呢個樣子都不是他好明顯 你 鏡頭看著條友來我才去做。 即他都差不多做回以前收納你這樣即他已經是有一個博士是用腦多的 ,OK 的。是囉。咁既然上次連沙拉寶夫都係頂上做佢個仔你不如找沙羅做佢仔咁咪似啲呀大佬。 係囉。 剩返一餅印㗎嘛大佬係咪你覺得。 系啊，好適合啊，真 係好適合啊！但係唔知道又唔揾咁啊，唔知啊。 喺 《 侏羅紀世界》又扮曬嘢啦，中 你問嘅啦。咁又要夾硬要解釋沙拉寶去咗邊啊？原來沙拉寶白撞嘅個解釋就係、 是、唔 知啊，即係嗰條女同第二個生嘅，夾硬呃佢話係同佢生。個真嗰個仔，真個仔而家跌出場就係沙羅啦，咁啊得唔得？任你講嘅啫，係嘛？生啲大陸帽添噶嘛？有時咧，中咗啊！生啲幫人養便宜仔呢、這個仲唔係一樣樣嘅同我仲唔係或者你咪拍佢咩囉咩拍返咩young而呢中咁得唔得 咁 係係囉咁咪直情講返以前咁得唔得係囉咁其實嗰時young而呢中中唔係係中熟㗎 電視劇嗰個都另外一個人啦 電視劇呢個人啦咁同埋嗰時佢回憶裏面都唔係佢做㗎 第三集嗰時候有回憶片段㗎嘛。 都唔係佢做㗎。咁你咪講返以前咁點樣唔得啫。咁你可以或者會唔會個事件有好似 drive 咁呢係即係佢橫跨兩個時代嘅。咁而家嗰個就梗係阿福伯做返㗎啦。咁但係可能佢又仲未完喎件事可能。咁又關乎於當年二戰或者甚至乎一二戰之間咁你咪講佢咪即係早過著櫃囉。咁咪咦咁佢唔係佢個樣 OK 㗎。咁但係都似咪得囉咁你嘩咦咁 ok 喎咁你即係等於教。 咁得嘅咪食住條水。 係囉咪其實你完全即係教父第二集咋嘛教父第二集咁你講返馬龍白蘭道後生咁唔通馬龍白蘭道仲做返咩咁嗰時咪搵咗邊個呀係咪阿爾伯仙奴做佢個仔呀另外一個係邊個呀羅伯迪尼路係咪好正係咪羅伯迪尼路係咪係羅伯迪尼路嘛即係做返係馬龍白蘭道後生嘛咁有咩問題 ok 呀O K 喎，係啊，咁你回憶咁，梗係唔係去做翻啦？而今心成一日咁，唔通唔揾特技做翻佢 young 咁唔使咁。如果你揾阿 Star Lord 做都好似啊，點解唔係咁拍咧？我唔明喎，係啊， 係啦，如果啲人瘦咁，下次咪直情講翻係佢哋以前咯。咁你講Indiana Jones 講一講後生，一定係一二戰時代㗎啦，一定係以前㗎。其實佢個現代都唔係我哋現代嚟㗎，佢現代都八十年代啦。係。係咯，咁變咗你其實 anyway 都可以㗎，點解唔知咧？點解我哋唔揾佢做呢？我都唔明。咁佢又唔係唔夠號召力，都大片嘅做。咁你啲大片揾佢亦都唔係問題啊，但係點解冇呢？我要問一下啦，係啦，真係唔明，唔 friend 啊，即係同阿小乜寶你嗰邊唔 friend 啊？ 唔會唔 friend 啦，你拍得侏羅紀世界啦， 唔 friend 就直接唔俾佢做侏羅紀啦， 侏羅紀世界都冇得做啦，如果唔 friend 就 係啦，我唔俾佢做噶嘛，係咯，咁至佢 OK 咁點解唔揾佢頂上呢幾個咁重要嘅，即係電影史上咁重要嘅角色咧？我就真係諗極都問諗唔明啊！ 如果唔 friend 咪好似 Megan Fox 嗰時咁冇得做， 係咯冇得做啊！不過後屘都有得做忍者龜嘅， 係 咯，咁但係係咯冇理由嘅，冇理由嘅，所以都唔明白點解啦。 唔關呢啲事嘅，所以 唔關呢啲事嘅，所以就係、是，但唔係得我哋講噶嘛。其實坊間好多人都話，喂佢先係頂上蟹水屋做嗰啲角色嘅最佳人選，啲鬼都覺得係嘅。其實邊個覺得唔係啫？應該調翻轉，個個都覺得係啦，係得小乜寶你覺得唔係啫嘛，係咯。我唔知啊，佢哋自己諗啊，嚇佢自己諗啊， 嗯、 即係寧願搞死套 solo， 係咩？即係如果啊呢套 hand solo 啊係 star lord 做啊，你覺得會唔會死啊？ 咁應該唔會， 就算唔係好都唔會好似而家咁死咁勁咯。 係，絕對唔會死得。 我就覺得唔會死啦，直情翻生添啊！直，咪直情肯定 hand solo 可以自己開一個系列啦。之後你信唔信？ 嗯。 即係佢自己直情開翻個系列可以，如果係 而家彈主要彈嘅都係彈個主角啊嘛。 哦，其實呢一件事係套未上畫前，我哋已經 predict 咗㗎啦。其實即係使乜 主角嘅？ 係啊， 喂，嗰個主角你揾你知賴嘢㗎啦，即係大佬卡住呢個。 套戲其實唔係好多人彈嘅啫，主力都係彈個主角嘅啫，其實。 咁套戲個導演有一定嘅功力嘅。 咁、 啊、 所以其實主力集中咗都係開火都開落個。主角演員嗰度啦，其實而家 都唔止主角嘅，幾個主要嘅角色都係嘅。 主要演員啦、啊，其實 即係女主角同埋甚至乎阿 Lando 都好大鑊嘅。 Lando 嗰個又係攋嘢噶嘛。 係啦，即係最做得翻係阿 Chewbacca 咯。係。咁其實佢都換咗人做噶嘛。 嗯。 咁但係即係都叫做即係黐曬毛咁做啦，我唔即係你話好易唔係嘅，唔係代表咁就一定做到嘅，但係即係但係起碼嗰個角色你接受得返係做阿卡啦，咁但係其他幾個完全唔得囉，係呀，咁你呢下嘢真係瀨晒嘢㗎，即係嗰幾三個主角係你唔接受唔到點睇呀大佬，點睇呀大佬，你下次又試搵呢條友做現呢鐘啦，你睇下掟唔掟鞋呀、啊、啲人。咁咪有 嗰個演員做主角都成問題啊！而家 係我講咁以後都冇戲拍嘅，慘啊，好慘啊！ 我 Anakin 一樣啊， 佢慘嘅 Anakin 啊，應該 係 Anakin 都做幾套之後先， 係啊，都仲做多幾套啊！佢我都冇啦，以後可以轉行啦、啊、，Sir 真係轉行㗎啦，係啦， 轉行啦、啊，咁啊龍武都未必嘅，係咯，翻去拍繼續權力遊戲主先啦，係咯。 系咯， 未衰嘛，因为权力游戏， 佢系冇衰，系冇衰，系啦， 唔好似 Walking Dead 咁就 系 死得 咯。咁啊未，系都仲顶得住，系咯，即系再搵佢拍戏就另计，系总冇人够胆搵佢再拍戏，真系惊咗少少，唔好唔信风水啊呢、這个世界，系 咯，嗯，咁系咯，侏罗纪世界咁，因为阿 Star Lord 做咁啊，个好睇啲，因为佢嗰啲搞笑嗰啲认真都夹埋，有个化学， 我做到啊，做到， 系啊， 系。 即係你又唔係覺得佢係傻嘅，未至於係啊， 係啊， 係啊，但係有分咁咯， 係啊， 佢唔係真係沙羅嘛，佢唔係蠢噶嘛， 係， 佢其實好醒噶嘛呢度， 係 咯，係啊， 我覺得今集好似唔係咁多笑位，我覺得都係有啲問題 嘅。哦，即係你覺得就係少咗， 嚇、啊，唔係，但係 上一集好多笑位咩？都唔係噶。 唔係，但係即係你會覺得佢可能做完 Star Lord 之後呢，咁你會覺得，哎，會唔會搞翻啲嘢 搞笑？ 啊， 咁 或者佢、啊，或者佢個人會開心啲啊咁樣咁。 咁佢做七合當救治嗰陣都冇話搞笑㗎。 係， 佢冇論盡添，如果喺七合救治嗰度。 冇邊個論盡？冇論盡。 係啊，佢反而 Star Lord 先會論盡嘅嘛，有陣時。 嗯。系啊，佢打晒咁就而家，大佬后屘自己一条一条杀死晒班友嘅大佬， 好型喎 ，Mark 哥咁啊，大佬， 佢快就用喎，系 佢最最用，佢殺得最多人啦，反而好啫嘛， 系，唔系佢最炸咗同格陵炮嗰阵，佢就 系即系毁灭个最大武器嗰个格陵机炮就系佢啊嘛， 系佢就系搵炸弹炸啊， 系啊，几型啊嗰度， 系 啊，冇啊，冇傻啊，边有傻啫？ 今次傻啲系佢有阵时同个女主角喺互动嗰阵时搞笑 咯。嗯， 但系平时冇啊，啲身手好劲啊，佢哦铁头功嗰只龙都撞唔到佢。 哦，系。 嗯， 嗰只龙又真系犀利啊！反而嗰只龙啊，喺个会场嗰度搞搞震，仲搞得大镬啲。 嗰只系吉祥物嚟噶喎，金 头功。系咯，我知点解佢哋唔揾佢揾拍星战啊，因为佢拍过啊。 哦，同黑武士打過 喺度玩，嗰時佢仲好大個肚腩，成個 B B 八咁大個肚腩嗰陣， 唔係勁過黑武士添，佢仲要 佢玩射黑武士啦，最成 係啊， 係咯， 玩到黑武士冇曬人咁啊， 點食都食佢唔到啊， 係啊，係啊，食佢唔到會肥曬啊嘛，係咯，勁過 Jedi 係嘛？啊，我知點解啦，終於，因為其實佢其實有做過星戰噶。 嗯， 咁你点能够用两个身份再出现呢？系咯，系咯，佢上次见咩嗰啲神褛咁，里边都冇着衫噶，我记得着条底裤， 着条片咁啦， 着条片定底裤，跟住对拖鞋咁同阿武士喺度打啊，好经典啦 ，Star Lord 系嘛，咁所以系都系唔好玩佢做啲 solo， 可能系因为咁啊，我知啊，我知啊， 嗯嗯 嗯， 咁啊。 嗯，冇啊，咁我自己觉得就 O、OK, K， 但系我就嫌即系临尾嗰段唔系冇乜恐龙嗰啲 feel 咯，咁系呢个嘅，系 嗯， 喺个岛嗰度反而，同埋我觉得主角哋喺个岛嗰度好劲，我觉得阿卡罗系全程跑 嘅。哦，系啊，原来佢啲 即系先爆发，佢由山边又跑落嚟，即系女主角佢哋 都系劲 嘅，过咗波斗啊！ 上一集女主角就斗领三排型 暴龙，跑得快过个波啊！ 佢快过架车，大佬 跑得快过个波啊！其实系， 使唔使跟住追嚟？系咯，又跟住嚟 嘅，系啊，犀利啊！真系翻架车，个波即个车啊！ 仲要系咯，嗰阵时阿沙都系中咗一支麻醉枪 嘅，又系。哇！佢嗰下先犀利，中麻醉枪恐龙剂量，竟然唔会死啊！你试下将打大笨象嗰剂啊，打个人啊，即死啊，大佬！ 唔咁佢呢度都影住喎醫生嗰個時間會即刻幫佢掹嗰支針嘅，一插咗佢就 啊，係總之佢啲體力都哥布拉嘅程度啦，都睇埋有。 唔係，我就係覺得勁咯，佢仲要個波跳，即個波跌咗落水咧，跟住佢又跳埋落嚟咧，佢仲要走去救佢嚟喎喺出面。 哦，係，幫佢撬開個爪啊。 嗯， 係啊，我就覺得咁勁啊，跑山幾遠啊嗰度。啲路都跑咁耐先到，直头跟住波一齐去可以。 系嗰啲速度同恐龙嘅。 要揸车去噶嘛？嗰、那个位置 同啲速系咯，恐龙都有废嘅啲速度。 跑过去唔得噶咯喎。 唔系佢同阿布呢啲速度差唔多啊，都唔跑咁 快。系我都黑炮 其实 会跑，我惊大佬黑炮出现。 佢上一集其实可以唔使揸电单车同啲速度喺个心楼下，佢只跑咗同啲速度又快， 只嘥力啫。佢系其实绝对得。 阿沙罗终于跑得快过美国队长啦，而家。 唔系跑快过黑炮啊！你讲嗰班阿 Boo 追完佢之后喘晒气，佢冇事咧，你班咁流嘅，唔怪得佢认佢做大佬啊！哇，呢条友黐线得， 唔系啊，佢就跑完跳咗落海，佢冇扯虾住可以游水再救佢哋咯。 啲龙都话呢条友黐线，咩人嚟嘅？系咪人嚟嘅呢个咁啊？都唔怪得要跟佢做大佬啊！冇计啊！ 啲龙都跑去扯虾啦， 啲龙都扯虾，系。犀利啊！佢劲过热斗小马，我惊啫。 唔系，所以喺个岛我都好劲噶，沙罗都系。 系，好劲。咁啊，都好睇嘅，好嘢系嘛都。 娱乐性系冇问题嘅。 系咯。不过你话真系咪有好心思嘅嘢？大家谂呢套影，佢唔系啦，系咯。 即系冇咗侏罗纪公园嗰个中心思想就冇晒 哦。冇啊！佢真系可能即系用对白提出咗一两个。即是思想的问题是用对白去问啫。 乌蝇人串联翻嗰个概念出嚟咯。 系，系啦。 即系讲翻佢侏罗纪公园里面讲，即系动物会自己找到自己嘅出路嘅，即系佢会有自己嘅发展。 即系你唔使帮佢嘅，系啦。 吓，只不过系讲多一次嘅啫，其实。 嗯嗯嗯，系。 系，同埋呢度 反而系串连成个侏罗纪系列，反而系阿吴博士喎，应该 系即系嗰个中国人嗰、那个。 华人嗰个博士。 嗯，系啦，佢即系其实第一集都已经有出场噶啦。 不过佢整嗰啲咯。 第一集嗰个样真系。 咩？ 好后生，喺第一集嗰阵 时。咁大佬梗系啦，大佬几多年前啊？嗰、那个喂大佬套嘢。 三年啊。 咪咯。 九三 几多年前啊？廿年。 廿几年前啊？ 廿几年啊？咪咯。 廿几年 啦， 都 其实都算 keep 到啊，三十几年啫嘛，系咯， 廿几年， 唔知啊，系咯，都算 keep 到。咁啊，系得呢个角色叫做由头到尾带住，系咪？咁啊， 今次都冇事啊。 阿乌蝇人都叫做有出咁咯，系咯，出下咯，系咯。咁啊 ，Sam Neill 就唔见咗啦，即系叫做头三集一个都另一个博士嘅角色，即系空少入边嘅 Sam Neill 咁。咁係啦，有冇機會下一集點都揾返佢出返嚟呢？咁佢又唔，佢個角色同個真人都未瓜，係囉，冇理由唔揾返佢㗎，係囉，佢真係先係正主角嚟㗎嘛，烏蠅人唔係正主角嚟㗎，係 錯尾㗎第一集， 錯尾㗎，咁連嗰、那個佢老婆係咪，即係呢個 Last Shadow 入面，即係玩呢、那個光速炒人嗰、那個，嗰、那個咪係侏羅紀嗰個，即係 Sam Neill 個老婆啦，係咪？系咯，喂，咁佢嗰两个细路有冇讲佢大个咗啊？有冇要讲埋啊？ 有冇好似？ 即第一集俾恐龙追嗰两个系嘛？ 系咯，系咪应该搵翻 呢个咧？全部冇提。 讲咧，嗰个靓妹个阿妈咧，咁个复制出嚟个靓妹个阿妈咧，我可能以为系第一集嗰两个靓仔其中一个嚟嘅系。 哦，系唔系咯？ 唔系嚟嘅， 收尾唔系，即系佢呢集讲嗰个有钱佬，其实都其实冇出过场噶，系咪无端端？ 佢话系第一集嗰个有钱佬个 partner。 系啊，但系其实冇提过噶嘛，讲加加落去嘅啫，系咯，讲加嘅啫，系咯。咁佢可能就系咪为咗复制佢个女咁，所以开始研究啲嘢，咁佢都冇详细交代啦。咁咧。總之都是無端端將個取向就換咗去，即係講呢個即係人去搞 DNA 係會有咩闖禍咁呢啲咁嘅危機咁，同埋都係走去戰鬥啦。其實總之成套嘢都係 戰鬥。係咯，變咗怪獸片咯， 怪獸片啦，係咯，變咗咁啦。 因為其實侏羅紀公園開頭唔係一套怪獸片嚟㗎嘛。 我絕對唔係怪獸片，係。係 咯。 整下就變成怪獸片啦，而家 係。即係你可以調轉㗎？你可以下次拍 Alien 咧，你講到啲人拖住啲 Alien 當狗咁養㗎。你都可以将佢变做宠物片噶， 系驯化咗， 驯化咗，跟住宠物小精灵咁啊嘛，出嚟啦咁啊 ，alien 咁啊咁啊有只跳出嚟咁啊，睇个精灵球度咁都得噶，系咯，咁即系你想唔想睇啊？两件事啫，咁其实恐龙本来即系唔系敌人，唔系一个敌对嘅关系嚟噶嘛，系一个自然界里面嘅嘢，当然有好猛嘅野兽，即系狮子、老虎一样。咁你唔使将佢哋变成敌人，咁都系呢度佢唔系将原有嘅恐龙变成敌人，佢都冇嘅。咁反而就变咗系自己作啲冇唔存在嘅怪兽龙出嚟咁咯，咁整下整下咁，下次应该出现哥斯拉之类加美拉咁啦，系嘛？ 应该要有啦， 应该要有啦，系嘛？咁即系唔系好系原本即系侏罗纪公园原本即系嗰个探究少少即系自然淘汰啊呢个问题啊，系咯，即系既然自然系淘汰咗呢种生物嘅时候，咁点解你都要带翻嚟啊？即系佢有问过呢个问题噶， 系个名改翻应该唔系侏罗纪世界啊，叫咩基因危机嗰啲啊嘛， 差唔多啦， 恐龙危机啊嘛。 唔係叫做強直裝甲加爾巴咩？我應該覺得啲做叫做 下集有啦， 下集應該出現啲咩啦？係嘛？獸化兵啊，應該出現啊。 唔係，而家今集咪賣曬啲龍俾曬各地咯。咁佢嗰啲攞啲佢哋啲 DNA 嗰啲技術，咪又可以整其他龍。 下集成出場，每個士兵自己打啪一嘢，跟住就會變恐龍怪啊嘛。 係 係嘛？係咯。咁原來一早已經揾到嗰個咩啊？嗰個方舟係嘛？其實個博士。其实嗰啲蚊嗰嚿物立啲嗰嚿嘢都喺一只方舟度揾到嘅啫嘛。 咁样。 隔篱有一嚿唔知系咩嚟噶嘛，嚿好似饼电线咁嘅嘢，佢都唔知咩嚟嘅。系啊，成日光碌粒珠上发光，唔知做乜鬼，又唔用唔到，开唔到，唔知咩。如果嗰只加尔巴装置啊嘛。 喂，个吴博士今集都系俾佢用啲麻醉剂整晕咗之后，俾啲军佬拖走咗噶。 哦，咁肯定下一集唔会死，即系佢呢个系一个 即係一個瘋狂科學家咁嗰個角色嚟㗎嘛。佢優得意就係兩每集佢都換一個即係叫做金主嘅大佬，即係個大佬又其實反而又唔係終極嘅，即係每次都俾人搞掂咗嘅，但係最緊要就係呢班瘋狂科學家仲繼續有喺度搞㗎嘛。 唔係，最每次個金主都係俾佢創，即係要創造嗰隻龍搞掂嘅，差唔多。 係。 今次咁又唔係啊，今次係俾暴龍搞掂嘅，咁清垃圾嘅暴龍又。 我暴龍而家已經即係變犀利，係一升級變咗做鐵人28號嗰啲咧，即係有危險就會出現救你嘅，係啦。 人類最好嘅朋友就係暴龍啊嘛。 冇錯啦，唔係足球喎。 佢一開頭都係救咗佢之後就走咗去嘅，都唔理佢哋嘅其實。 係啊係啊。 咁嗰啲咁嘅召喚獸係咁㗎嘛。係 啊，救完人佢自己行咗去㗎喎，就唔會理人類㗎喎。 係啊。打完之後行咗之後都會自己走啊，唰咁啊，哇咁飛咗去㗎嘛，哇咁樣㗎嘛。如果行咗之後成日都動喺度，你覺得佢好煩㗎。即係你打到唔夠打啦，突然間出現，跟住三分鐘打完自己撇，哇咁啊好正咯，係咪？ 臨尾仲有隻暴龍走去揾咗隻獅子去唱歌定咩喺度鬥嗌？ 哦，係啊，喺度對唱啊嘛。你唔知佢做咩，但係下面有字幕啊，然後喺度唱緊歌，係咯。 係啊， 但係唱《獅子王》啊。 唔知佢唱咩啦，係咯，唱緊 K 啊兩個原來喺度。 係，唔知而家走去對唱啊，臨尾又走咗動物園。 好對唱啊！唔知啦，咁呢個就睇下即係入口啲嘅呢件事。咁我哋一陣稍後講，我就會講其實易入口有咩問題先咁樣。係又係梗係有問題啦，一陣會講到嘅。係咯，好，仲有冇咁新年未講啊？新年快啲講埋，咁啊等阿 Peter 快加入我哋啊，再繼續傾埋落去。 係咁啊，套戲本身我冇乜特別 comment 嘅。 嗯。 啊， 即係娛樂 OK 個樣 OK 㗎啦，係咯。 係啦，係啦，係啦。 咁但係你中意上一集多啲定呢集多啲？ 如果咁講，其實我中意上集多啲嘅，因為我都係中意個公園嘅。 係 啊，你要有翻個公園咁先似翻嗰樣嘢嘛。咁同埋我都喺度講埋，就係我其實初初接觸呢個恐龍呢樣嘢，其實我幾中意恐龍嘅。係啊，咁就第一次接觸嘅應該係睇呢個恐龍戰隊，反而係。 O K， 即 系 第一 鬼佬 版嘅同呢个题材嘅接触就 系 Power Ranger， 系啊系啊系啊， 哦，竟然系咁， 系啊， 嗯， 咁 我接触嗰两尾嘢啊，就系恐龙战队啊， 系啊， 嗱我不嬲都讲啊，喺个题材上咧，通常个戏名就已经定咗噶啦，就恐龙同埋战队啊嘛，咪一鸡啊两尾咁就接触咗啦，咁其实本来侏罗纪公园系咪侏罗纪恐龙同埋公园，所以其实系甩唔到噶呢个元素嘅，佢竟然够胆甩咗公园呢一样嘢咧，其实我都有问题，但我哋一阵会长讲嘅。好，咁点咁恐龙战队令佢第一次接触恐龙， 系啊，咁之后就基本上就都好中意恐龙啊，见到恐龙嗰啲嘢都会去睇下啊嘛，咁啊系啊，之后当然就系会睇到呢个侏罗纪公园啦。咁嗰陣時仲會喺呢個科學館啊嗰啲咧，咁就會有嗰啲恐龍骨展出咧，有就去睇啦。 係啊，其實其他人嘅興趣咪唔係咁大嘅咧，即係都會係比較小眾啲咧呢一樣嘢。 都相對係嘅，咁咪有戲啊，有嘢出嗰陣時，咁咪 睇下咯。 嚇，啲人會中意啲 啊。冇啊，啲人又忘記咗㗎啦，咁咯。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系啦，有小丑女做咁，咪话好中意小丑女，又话不嬲都有睇咁咯，唔知做点不嬲，跟住一做完又唔记得咗咁啊！ 啲 fans啊嘛，忽然fans我叫呢度。 系啊， 咁香港冇啊，香港都系一 hit 嘅话，咁佢又话我香港好中意呢个啦。咁 啊，唔知点解要咁噶啦？ 咁我 点解唔系我突然间中意啊？点解要一向都中意咧？唔明。 系因关系先。我中意恐龙就直情我系会有一直嘢都会有收集啲恐龙嘅玩具啊、公仔啊嗰啲。 系咯，系，嗯， 咁啊，即系嗰阵时咧，直情系应该都系侏罗纪公园嗰段时期出过嗰啲恐龙擦胶啊。 哦， 系。 系啊，即系单色咁样一嚿擦，真系擦纸胶，当然就系恐龙 嘅， 系擦得嘅，咁但系即係可能嗰期又有少少興嗰啲草擦膠嗰樣嘢呢，即係有一排唔知點解好興。咁我都有買嗰啲嚟草下嘅。 嗯。 不過依家嗰啲就應該消失咗，抌曬啦。 哎呀。 不过因为嗰阵时咧唔识挤啊，佢咧啲擦胶会融埋咧，黐埋一劈劈咁咧，即系或者黐到甩色咁样咧，就好不良。咁样， 嗯， 但系反而嗰啲恐龙公仔啊，即系有阵时有啲街边咧一嚿胶嗰啲咧。即係會一包有幾隻咁樣，又但都係我哋成日講嗰啲三角龍啊、暴龍啊、啊速龍啊、翼龍啊、雷龍啊嗰扎啊，劍龍啊係啊呢扎咁樣，咁嗰啲我都有買過嚟玩咯。咁同埋如果佢 係動關節嘅，即係就咁一嚿膠嗰啲。 冇噶冇噶冇冇噶。咁後屘咪出過一啲冇。嗰啲啊唔係模型，嗰啲係 action figure 嗰類型咧，但係佢係淨係得條骨嗰啲。不過其實食唔食肉，好似都食嘅嚇。係啊，嗰啲咁我都想買，不過太巨型啦，嗰啲就屋企冇位擺啊，已經因為都係好似唔知前一兩年 海洋 狂 新 嗰啲咧。 哇！嗰啲 OK OK， 係啊，冇。同埋唔知點解呢，我鍾意，其實我比較鍾意嗰隻梁龍或者係雷龍呢，嗰啲長頸龍嘅。咁但係呢嗰啲就唔知點解賣曬好快。係啊。 嗯。 但係嗰隻係最大隻嘅，唔知點解啲人屋企咁多位擺㗎。 唔知啦，咁你儲得玩具啲人又好多地方嘅，咁成埲牆都係。係。佢拆唔拆開你又唔知道，咁成隻草嘅一啲人，咁甚至乎有租埋你倉噶嘛，好多人又唔話唔得嘅。 咁通常呢啲玩具，呢啲其實恐龍嘅玩具咧，又唔係真係咁多嘅。 嗯， 同埋即係其實就算係啲大怪獸嗰啲，其實都咪可能呢、這個圓谷啊嗰啲，真係哥斯拉啊嗰啲就多咯。但其他 哥斯拉肯定是出得最多的啦，如果以怪兽就 吓系咯。但系就算咧 ，Mon Hun 嗰啲咧，佢几受欢迎都好咧，其实都未至于话会出好多龙啊嗰啲，即系佢会有嘅。咁、但系可能就出一两只啊 hit 嗰啲咁样，咁同埋即系个可能系 上次咪嗰只逼变机械人噶嘛，嗰只 Mon Hun 夹嗰只你讲 啊，系啊系啊系啊，唔系佢直情变翻做个Hunter 嗰个样啊。即是人嚟嘅，其實嗰個人 形。但佢其實係又變到龍噶嘛，即唔知點解變咗變形機械人咁樣嘅概念。 唔係，我覺得其實嗰個 concept 好嘅，不過就嗰隻龍我就唔係特別中意，咁所以我冇買。 呢個唔符合個即係個 game 佢唔係。 當然 係 啦，當然 係 啦。 其實係個人攞咗啲龍啲甲著咗上身嘅人。 係冇錯。唔係，但係我覺得佢呢個玩具嘅 concept 係好嘅。 個玩具就 OK， 係咯。 係啊，係啊。咁、 但係 Mon Hun 呢度已經唔算係恐龍啦，佢嗰啲係應該 哦係係嗰啲算係怪獸嚟，或者 火龍 咁 嗰啲即係嗰啲嗰種啦，騎士同火龍嗰種嘢啦， 咁就唔 咁啊！身邊有冇玩過有個 PC game 咧，係侏羅紀公園㗎？ 侏羅紀公園你講係真係做幾個公園嗰個啊嘛，係嘛？ 塔嗰啲 game 咁樣 嘅，即係個經營遊戲嗰啲啊嘛，係嘛？系咪嗰只？ 嗰啲你有冇玩過啊？嗰部 我有見過，但系冇玩過嗰啲，因為唔係嗰陣時唔係好中意玩啲經營類嘅 game 啊，會覺得好悶嘅。係啊， 唔係我翻嚟見得最多侏羅紀係啲人坐入架車裏面咁樣咁樣射 打恐 龍，係 係， 即係嗰啲即係意思嗰啲街嗰啲啊，街嗰啲機嚟嘅， 係街機係 遊街機嗰只噶嘛。 是啊，唔系其实鬼佬仲玩紧呢啲， 哦唔出奇啊，系啊，其因为其实呢、這个有关到呢个街机市场嘅问题啦，咁总之就系依家就好少街机 game 咁就系咯，所以呢啲都会摆落好耐咁。 系咁系，你当佢系经典咁 keep 住啦，因为佢好旧又未至于好旧，佢好新噶，嗰个机本身我好新净噶，即系我唔知佢系咪其实架机系新，即系佢出翻呢个题材啫，系咯。即係機有權係咪唔係一路 keep 咗幾十年，即可能佢都係新整嘅。 我有新機都唔出奇 嘅。係啊，架機係新嚇，或者唔知會 Steven 有新 game 都唔定啦，有可能係咪？咁既然侏羅紀係有 keep 住一路噶嘛，咁啊。 係。 即係總共都係侏羅紀啫，咁係咯係咯。 係咯係咯，咁嗰陣時其實喺科學館咧睇呢個嗰啲恐龍骨 嗰啲化石咧， 嗯， 就真係都哇係好震撼嘅嗰件事。 係啊，如果你現場見震撼㗎， 嗯， 係 啊， 因為你可以想象下，如果呢只係活生生嘅一件咩事啊？ 咁同埋其實亦都真係見證到咧嗰陣時嗰，那個你之後會講嘅呢個暴龍啊嘅進化， 嗯， 係即係由本身即係以前咧你睇到咧佢嗰個暴龍咧擠法咧真係佢會條尾抌地哥斯拉咁樣嘅，係啊，但係後期就真係變翻我哋依家新版本。 你個科學館有呈現呢樣嘢出嚟嘅。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即是他因为他要摆返啲骨动植咁样，即是一条恐龙咁样，他模拟返啦嗰个样子出嚟㗎嘛。咁但係就以前係真係会拖地嗰条尾，咁但係之后就真係变返做呢个天秤咁样，咁样T 字型咁。 最美企一隻恐龙战队就喺度。 都系冇嘢㗎嘛，冇嘢。 或者系变形金刚嗰就喺度。 啊， 对中极进化啊， 系啊，咁 对美摆咗二德高塔喺度，恐龙之进化 啊，咁样， 系佢自己咁形容噶嘛，意思系恐龙之进化啊嘛，我点知道？你问佢点解？ 啱晒口，系咁同埋另外 进化系嘛，越变越大啫，系咯， 唔得，呢个索斯兽咧都系令我接触呢个恐龙嘅另一个方向啊，嗯，因为即是以恐龙的玩具都是真的少啦，咁仲要佢 系 机械。 但你讲嗰啲作品全部都系机械喎，唔系即系唔系佢本身讲佢系生物嚟喎，系 咯。 因 为 其 实讲 生物嘅恐龙嘅作品都冇乜， 系咯，系啊，真系冇乜噶。一系就 都系啲变形合体里边用咗恐龙做主题，咁你咪叫做有接触恐龙咯咁样。 系啊，同埋 咁哥修罗咧，哥修罗就唔算嘅。 哥修罗唔算啦，系嘛？不过都有中意嘅， 但系意思即系你冇睇系嘛？ 唔系睇咁多吓。 嗯，哥修罗当然系讲恐龙啦。 吓，咁同埋 冇咁重啊。 咩听唔到佢讲乜？ 唔系个 feel 冇咁重啊，哥修罗系啲僆仔好似揸只恐龙系好陪衬一只机械人咁嘛，感觉上。 系，唔系但系佢每次。即係攞啲絕招出嚟，佢有啲真恐龍咁嘅形象嘅嘢。 係，但係感覺上係似咩話？因為佢始終冇嗰個恐龍嗰個。 即係其實佢得一部機係以恐龍作為形象嘅。係，即係同宇宙飛龍一樣，即係或者你未必太過理佢係咪恐龍型嘅嘢，係嘛？ 唔係，我主題變形金 個主題 變形金剛會講似恐龍多啲咯，我感覺上，因為降多地材料好似真係只龍咁咯。 即系恐龙型嘅机就冇咁觉，咁但系索斯兽唔系都系咁。 咁索斯兽嗰啲相对会恐龙啲咯，同埋佢唔会变形噶嘛嗰啲。 O K， 咁啊系，你哥修罗走咗出嚟都系合体咁啊，咪机械人系咯。 系啊， 嗯，咁啊系，咁啊系，系。O K， 同埋 我哋反而系龙型多啲噶嘛，平时。 嗯， 系咯，系咯。咁样咁系会， 佢调转噶嘛，同我拍紧佢。 即系个元素，个元素重啲。 嗯，同埋变形金刚嗰、那个奥迪姆嗰代系咪叫做咩啊？ 即系嗰只麦 加登变暴龙咯， 系咯， 嗰只麦加登其实系暴龙嚟噶嘛？佢唔止噶，另外都有只速龙噶，就好似即系速龙好似帮咗班啊，变 咗嗰个咯， 帮咗变咗自己系帮咗好人嗰边，反而 系 啊， 嗰只叫做地龙宝嘛，佢哋叫。 系咯， 直音，因为佢有咩 die robot 啊嘛，咁佢香港班就变咗做迪龙部咯，系啊。 哦， 即系佢系就保，唔系佢就讲佢系保护啲原始人，即系佢哋后屘系发现咗攞地球啊，佢保护原始人嗰时俾佢哋打死嘅。 哦，咁样。 即系死咗之后，仲要攞咗佢个火焰之后咧，跟住之后再令佢复活，变咗做另外一只龙嘅。 哦，系咩？哦。 系啊，变咗白色噶，但系临尾最边一集系佢清醒翻，就牺牲自己嘅，再帮佢哋，跟住之后先捉得到阿麦卡顿嘅吓。 嗯， 即系但系麦卡顿临尾变咗只红色嘅飞龙噶嘛，变咗机械人。 我后尾变咗机械，系 啊， 好奇呢嘅后尾系。 系变咗机械嗰度就，我觉得 好肉好肉酸啊！嗱，以佢嗰时嘅 CG 真系唔得啊。 系。 好，唔系套嘢啲画面好差，但系个古仔又系个 古仔写得好好嘅， 嗯， 系啊，因为嗰阵时系令到变形金刚可以再弹翻起嘅， 冇错， 系， 唔系同埋佢有个谜啊，一路个谜啊，到底系咩事咧？ 哦，系啊，佢跌咗个星球，唔知做咩，点解咩 其实 系 古代嘅地球嚟嘅。 系啊， 唔系同埋你睇睇下，终于发觉佢系变形金刚嘛？你话？ 哦，系啊，我开头唔知道，原来系变形金刚， 因为变晒动画啊。 嗯， 唔系佢 CG 同埋佢又啲名改咗少少嘛，佢又唔系叫柯凡文啊嘛。 咁但系佢唔系叫做变形金刚嘅咩？嗰时电视剧都 唔系叫唔系叫变形金刚，叫咩特种变形战士啊？ 哦，咁 啊，啲勇士战士啊， 英文叫。咁但系佢呢个系唔系有 transformer 呢个字嘅咩？必说 唔系，但系佢个大头系 so beast war 嘛。 哦，咁啊系，咁啊系。 即系佢仲要唱歌嗰阵时，佢讲得系咁 beast war，beast war， 又都冇讲 transformer。 哦。唔系，但系佢个 title 唔系应该有写，好似有写，我记得。 系咪？好细只字下低，我就睇唔到嗰啲。 哦， 系咁样，系唔觉有下低嘅字，好细只咁。 嗯。O、okay、K， 好。喂，咁就冇啊！叫阿 Peter 入嚟啦，有冇？有冇？ 咁就一线就有冇咧？啊，系咯，咁啊，如果有多啲恐龙嘅题材嘢，咁啊，可以介绍下俾我哋睇下啦。因为我都几中意呢啲。恐龙嘢咁嘅，如果 多数都废嘅， 系咯，唔系通常系因为嗰啲恐龙咧会变咗做唔系主角群嘅嘢，通常可能会系啲敌人啊咁样，咁诶咁嗰啲就免啦。 都唔系一定，但系总之都系唔好睇嘅。开图你讲， 嗯， 吓、啊，即系大部分以恐龙有恐龙咧，恐龙做主题嘅都唔好睇嘅，即系通常或者通常系啲制作好细嘅作品嚟嘅。 哦， 同埋或者俾啲细路仔睇咁嗰啲嚟嘅啫，系啊。 咁可惜啲啊。 唔系啊，有只紫色嘅，好似暴龙咁嘅嘢，叫咩 Bindy 啊嘛。 嗰只 系都系恐龙嚟嘅。 我觉得系呢、這个 天使低低 天使低低飞，系啊，系啦，系 啦，冇错，嗰班 friend 嚟嘅，系啦，系啲。 嗰只系垃圾虫嚟噶嘛，其实。 吓？咁垃圾虫似恐龙啲，系咯。 佢嗰个咩清洁咪龙嘅？ 系清洁龙， 清洁龙。其实香港应该攞翻垃圾虫出嚟发气系嘛？应该最佳特摄 character 制都系垃圾虫， 都系嘅吓。唔系清洁龙都有特摄样喎。 真系吓咩？咪听唔到纷纷讲乜？ 有冇人记得垃圾虫啊？都质疑紧系。 我而家啲人听都未听过，唔系记唔记得？ 清洁龙都唔知系咩嚟啊，系嘛？ 咩有咩？ 清洁龙唔知唔出奇，但系垃圾虫好似曾经有 review 过，攞过出嚟拍广告嘅。 系 咩有 review 过？ 好似有， 有都冇用啦。你呢个唔系即系唔系？而家好奇怪嘅，你啲有冇 valid 做紧？冇就唔识噶啦。即系总之你一 out 咗啦。 而家咪 唔系上个礼拜仲做紧，今日冇啦嘛，就唔识噶啦。即系佢哋会洗噶，佢哋会清除记忆噶，好犀利噶。自动 系啦，依家其实政府好似将嗰个以前就呢个垃圾虫好似一个超级大坏蛋咁啊，咁但系佢依家就好似转咗去呢个叫大嘥鬼嗰度。 哦，咁你可以话大嘥鬼都系呢个咁嘅类似啲亲戚啊，系咯， 吓系咯，唔知点解会变咗咁啊？ 应该香港拍特摄片啊，攞呢啲吓。 但系清洁龙有好多只噶， 哦系咩？好多只噶， 嗯。系啊，唔系一只噶喎。 哦，点噶？ 咪成家人咁咯，好似我见到。 哦， 唔同色。 O K， 我唔系都系绿色。 即系佢好似几只咁样，都系拎住个扫把咁样，跟住唱件唔知咩。 哦，咁我知啊，系清洁龙大战呢个 清洁龙战队啊。 清洁龙大战咩？头先咩？有几只问嗰啲 大嘥鬼啊？ 仲有咩？仲有咩？大嘥鬼系啦。咁全部都系咁嘅呢啲嘢喺度互打系嘛？ 唔知佢而家冇再有啲嘢出啦， 咁你嫌呢啲样衰咧，就系有人间睇嘅，放心系。 哦，咁样 系变身噶嘛？ 个垃圾虫系条女嚟啊？ 点解咧？ 吓咁样 咩啊？ 点解咧？ 唔知喎，抌嘢多唔系应该啲女抌得到咯？或系大嘥鬼系条女啊？ 咪大嘥鬼系女啊？ 都靓最正嘅吓。 诶，咁应该要嘅， 知唔知？ 但系佢幻化成为女，又真身系垃圾虫啊！ 哦，可能都 表面变咗条女啊！ 表面变咗索女啊！ 系啊，哦，唔系喎，我记得之前嗰套有套咩扮呢、這个，即系又系刘青云佢哋张柏芝咁样拍嗰套，唔知系咩 即係扮曬有林阿珍又成又阿撒嬌咁樣扮筷子先會花嗰套嘢係有呢個垃圾蟲嘅，係啊，仲要係 DC 做 嘅。邊套啊？唔係嗰啲咩阿星啊？嗰啲叫做咩？ 唔系 咩哈利波波啊？讲嗰套 啊，女系应该系嗰套啊，系嗰套。 喜马拉雅星 唔系， 喜马拉雅星 唔系呢个名，应该唔系呢个名。 即系总之系哈利波波啦，系咪？ 吓有 哈利波波啊嘛，你咪讲嗰套 啊？系啊， 呢啲都系超级垃圾片， 应该系 啦。咁啊，里边有垃圾虫嘅， 有啊，唔知佢话系唔知边个，应该好似系张柏芝个阿哥啊，定乜鬼嘢咁样？ 系， 但系 C C 做嘅。 吓，点解佢歌系垃圾虫嚟噶？ 咪佢好似系都系啲天神定知乜鬼嘢咁样，系唔知啊，总之系全部都系乱噏嘅啲嘢。 嗯，嗰套唔系喜马拉雅星咩？就系， 嗯，我记得应该唔系。 嗱，大家搵嚟睇啦，好 啊。 系咯，垃圾片里面有垃圾虫，好正常啫。 我冇睇过呢套，唔知啊，就 系你讲真张柏芝啊， 播嗰 度系啦，张柏芝唔正啊，大佬。唔系，其实你可能嗰时兴嘅啫，可能而家睇翻都觉得唔正啦。 唔知啊， 咪同阿刘心游差唔多啊。 好啊，咁就呢、 okay, 个 有冇？冇啊，系唔好讲到甩咗啊，大佬你拖到离晒题咁啊，大佬我而家未讲完啊，我哋其实有个主题吓。OK， 好，咁快接埋 Peter 嚟，我哋继续讲呢个《侏罗纪》啊。